物等。香港民研调查显示，市民对财政预算案满意率为46%，不满率是27%，而市民对预算案的评分是54.1分，而去年的评分是47.1。调查访问超过1000个香港居民，结果反映预算案的各项民意数字较去年大幅改善。至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预算案公布之后的民望，评分是43.5分，较二月初的26.6分大幅上升。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8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110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9.2跌4毫，阿里巴巴205.2升2.2。中国平安88.35升1.5毫，盈富基金27.15升2毫，建设银行6.44升1.2毫，汇丰控股今日财政系报54.4升4.38毫，友邦保险78.15升8.5毫，美团点评103.3升1.3，小米集团12.9升4.4毫，工商银行5.46升1.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5，英镑10.077，瑞士法郎8.013，澳元5.127，加元5.854，新西兰元4.932，欧元8.5289。每百元对港元7.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77。日经平均指数报21,948点，跌477点。港金现价报15,3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5.08美元，卖出1,64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对出。咁而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对开咧，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马料水嘅白石角创新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去九龙方向近日能源大楼二座对出慢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江乐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近水湾方向九龙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26，听朝日出时间啦系早上嘅6: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撞到一个婆婆咧，佢话佢冇口罩啊，咁佢话不听两个礼拜都冇出过街啊，咁我就唉，佢好似仲需要我啦，俾佢啦。 香港人有难咧， 同舟共济嗰个感觉嗬。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2020年2月27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昨日呢，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呢就发表了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咁就当中最瞩目的呢，相信都会是向18岁或者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呢就发放现金10,000元啦。个目的呢就是话要鼓励消费呢，是刺激本地经济啦，同埋呢是略减基层市民的一啲压力。咁但係呢都有好多嘅一啲纾困措施呢係派发咗出嚟㗎。咁包括呢就係对一啲嘅市民呢就係作呢啲嘅税务宽减啦，向一啲嘅领取社会保障嘅人士呢发放额外1个月嘅津贴啦，同埋呢就代一啲嘅公屋租户呢就代缴1个月租金等等呢，去舒缓市民嘅经济压力。另外呢，喺企业方面呢亦都係推出多项嘅支援嘅措施。包括呢政府係作一个8%嘅担保，作一个嘅特惠低息贷款去协助啲中小企咧作出周转，亦都咧有好多嘅之前做落嘅纾困措施咧，今次嘅预算案咧都系继续噶，咁包括呢一啲嘅电力开支同埋水费、排污费嘅补贴减免等等咧，今次预算案咧都系继续希望支援企业噶。今次嘅预算案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讲到话系用咗一个扩张性嘅财政姿态，利用啲财政储备咧就推出超过1200亿港元嘅逆周期措施，个主题咧就系撑企业、保就业、振经济、纾民困。咁啊，推出咁多嘅一啲纾困措施之后咧，咁当然咧个开支就大咗好多啦。咁其实见到咧嚟紧嗰个财政年度，即系讲紧2020至2021年度嗰个嘅财政嘅赤字咧，将会去到1390亿元啦。咁呢个数字咧系会系乜嘢概念咧？咁等于咧本地生产总值就4.8%。过去政府一直咧都会以一个嘅3%嘅本地生产总值咧，就作为量度赤字嘅一个指标。即系话咧，如果过咗3%嘅话咧，就出现咗一啲嘅警戒线啦。咁所以咧，今次会唔会就系过咗咧？其实佢都有解释噶。咁就话咧，因为今次嘅财政预算案咧，就系有一个710亿元嘅一个一次性嘅现金嘅10,000元嘅派发啦。咁所以如果今次嘅赤字系减咗呢个700几亿嘅时候，亦都咧系譬如话减咗其他嘅一啲收益嘅时候咧，其实讲紧咧嗰个嘅赤字咧，真实嚟讲咧系590亿啫，相等于本地增长总值咧2%。咁所以咧都唔系咧政府负担唔到嘅一个水平嚟噶。大家点睇呢？会唔会话都对于今次嘅财政预算案嘅措施都有啲嘅睇法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啦。咁不过讲开呢个赤字嘅问题呢，咁其实今年啊呢个财政年度，即系讲2019至2020呢，已经出现咗赤字啦。因为呢今个财政年度呢出现咗好多嘅纾困措施啦，以及推出咗防疫抗疫基金300亿呢。咁所以今年嗰个嘅财政年度呢， 赤字已經出現了378億，是15年以來第一次出現財政赤字。而剛才說到接下來的財政年度又會有1300多億赤字，而財政預算案呢亦都是估計未來那幾年呢都會出現一個財政赤字，講緊經營帳目已經是每年赤字500億了，就算加返一啲非经营嘅收入都好啦。咁嚟緊嗰个综合赤字呢都会讲緊74至到170亿不等。其实而家呢系咪出现咗一个结构性赤字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呢寻日喺会见传媒嘅时候都讲到话暂时都未见到呢未適合呢话会有一个结构性赤字出现咗。不过呢嚟緊呢就要睇住使啦，因为呢出现咗赤字嘅缘故啦。咁所以呢就未来话呢政府会出现一个开支嘅整固期啊。将来嘅啲开支嘅力度呢系咪需要去调整呢？要更加留意翻呢政府长远嘅啲财政嘅承担能力啦，同埋未来收入几多先。收入嘅增长呢都要互相去到适应翻。一啲嘅一次性嘅宽免措施，即係而家大家都享受緊嘅一啲纾困措施啊，以至係即係所谓派糖嘅措施啊、退税啊、退差饷等等呢啲措施呢，财政预算我都讲到话呢未来呢可能要逐步缩减，呢个呢都关乎大家嘅事啦。大家又点样睇而家政府嘅一个财政稳健嘅状况呢？会唔会话都担心嚟緊啊使咁多钱啦，又派钱啦，有好多纾困措施啦，嚟緊个赤字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将来系咪攞到呢啲嘅一次性嘅纾困措施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又或者大家对于其他嘅预算案嘅措施系咪帮到大家，一啲保就业撑企业嘅啲措施是不是帮到大家，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一起听听。 新闻追踪。 2020年2月27号朝早8点有市民致电联合电台节目，指认为已经移民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不应该获发现金10000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要做可以做到的，虽然不容易，因为他移民不需要告诉我们知道，但是就会需要很多时间同埋复杂咗。 11点陈茂波出席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解释预算案，有议员关注警务处的预算开支急增。 你今朝话一次性嗰啲呢就可以松手啲，但係如果係经常性开支呢就要审慎处理啦。咁警队又点呢？ 人民力量陈志全 请多2543人，呢啲唔係一次性㗎喎，年年都要出粮㗎喎。 陈茂波， 立法会里面有特别财委会，到时候保安局同埋相关嘅警队嘅同事咧，都会嚟解答议员嘅问题嘅。 泛民促请政府将警务处预算分拆提交立法会审议。公民党谭文豪， 10000元派俾香港市民，咁但系同一时间你又要支持呢个大幅拨款，个道理系咩呢？就系话你俾汤药费，但系我继续要支持俾你买架餐嚟打我。你而家系咁样捆绑咗嘛？ 但建制派认为建议系政治凌驾一切。民建联郭佩凡， 咁多市民水深火热，今日都仍然话啊，如果你咧俾警察买器材咧，啊就反对，真系匪夷所思。 3点，财政预算案增拨超过100亿元支援环保项目。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政府将会资助私人楼宇停车场安装电动车充电设施。 个目标是大约在3年内能够为大约60000个的车位是受惠，令到全香港相关的停车场1/4的车位呢是做到英文叫做 EV Charging Ready。 4点半，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曾经到访北角佛舍，令到本港累积个案增至92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5:18，继续有陆宇光在这里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对于预算案的措施帮不帮到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又或者对于政府就预测就是未来五年都继续会有赤字，又会不会影响到公共财政的健康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电话旁边呢，我哋就请嚟前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嘅成员黄允巧儿啊。黄太你好。 你好。 你好。呢、这个嘅工作小组呢，其实就係政府喺2013年嘅时候呢就委任呢个嘅工作小组㗎。咁黄太係你其中係呢个小组其中一员啦。咁就亦都为住香港嘅公共财政嘅稳健程度啦，未来嘅预测啦，投资等等呢都作过一个深入嘅研究。相信黄太呢可以为我哋讲一讲而家即公共财政係咩情况啦。不如都讲讲呢就而家嗰个赤字嘅问题先啦。嚟緊呢下个财政年度即係2020至2021啦。讲緊嗰个嘅赤字呢係出现咗1391亿㗎。头先都讲到话呢呢个就相等于呢係本地生产总值4.8%㗎。係历嚟嘅新高嚟㗎。咁其实一直呢政府都讲到话呢赤字呢係唔希望呢可以超过本地生产总值3%啊，亦都讲到话一个国际标准啦。咁会唔会话今次真係出现咗一个情况係出现咗危险呢？所以即呢政府而家就讲到话其实呢扣返嗰710亿嘅派钱，再呢减返一啲嘅譬如话係绿色债券所得嘅回收入啊，以及係房屋储备金嘅回拨呢，其实呢个赤字係等于590亿嘅实质嘅啫，咁得2%嘅啫。但你又认为而家个赤字系咪出现咗一个危险嘅情况呢？ 我哋睇到啦，今年嗰个赤字，唔系应该来年啦，2020-2021年嘅赤字咧，就比较上系大嘅。咁根据政府做出嚟嘅预算咧，最大问题咧就因为咧佢有一次性嘅纾困嘅措施系1200亿嘅。咁如果你扣起咗呢个如果呢个真系一次性嘅话咧，嗰、那个危险性都唔系咁严重。不过只系话咧，我睇落去佢个中期预测咧，打后落去五年咧，佢都仲系有个经营赤字，每年都有个经营赤字嘅。那个经营赤字嘅意思即系话咧，好似比喻一个家庭咁样啦，我嗰个薪金收入咧系唔够我屋企嗰个使用嘅。就咁嘅意思。咁如果呢个经营赤字系一路持续落去嘅话咧，我就惊会有个叫做结构性赤字嗰个情况出现。 系嗱，如果即系让听众明白多少少咧，经营嘅账目系讲紧乜嘢咧？譬如话经营收入咧，就讲紧政府嘅一般嘅税收啦，吓大家俾嘅税款啦，同埋一般嘅投资收入啦等等。咁而经营赤字咧，就系一啲日常性嘅开支啦等等。如果咧嚟紧嗰个经营赤字、经营账目啊，嚟紧预测未来嗰五年咧，都系讲紧大约500亿嘅赤字嘅时候。是不是已经代表着有这个结构性赤字呢？ 若果是那个经营账呢一路持续下去都是一个赤字预算的话呢，这个就是 叫做 结构性赤字的出现的 了。嗯，但是为什么之后会计算一些非经营的账目会得回可能是70多亿至到170亿的一些综合的赤字呢？就因为呢现在一些非经营的收入呢是包括啲乜嘢咧？譬如系咪包括卖地等等嘅收入，令到咧就系未来嘅赤字可能冇500亿咁多。咁但系咁样系咪健康咧？ 嗱，非经营账目里边咧最大嗰个收入咧就系卖地收益，头先你讲得好清楚嘅。而嗰个非经营开支咧最大嘅支出咧就系嗰啲基建项目嘅支出。OK， 呢个咧就等于翻咧系如果以一个家庭嚟讲，俾啲观众容易听众容易明白咧，就系屋企嘅家当嚟嘅。咁而我睇到佢嗰个中期预测咧，就系咧嚟紧嗰五年咧，嗰、那个经营赤字咧就出现啦，而系要靠嗰个非经营盈余，即系头先讲嘅卖地收益嚟去将个赤字减细嘅，变咗嗰个净赤字咧系减细嘅。咁呢度有个问题性喺度咧，就系话系咪表示咧，我哋香港继续要用一个高地价政策嚟维持嗰、那个？政府的财政， 咁啊，会有咩问题咧？会唔会话即系都呢啲嘅卖地收入可能都好受住市况影响，又或者系 呢个 亦会维持住一个高嘅卖地收入，先可以维持住即系政府嘅账目可以系得到平衡。 嗱，呢个话明系叫非经营收入啦，就即系卖地啦。卖地咧嗰个系其实不受控制嘅。咁除非係你哋即係或者啲人要嚟用所謂嘅托市，你要托住個地價，咁嗰個賣地收入先再繼續可以維持得咁高嘅。咁呢、這個其實大家睇到咧嗰、那個土地個問題咧，或者係個樓宇嘅問題咧，都令到好多市民都有啲困擾，就上唔到樓。 咁如果係要解決呢個問題嘅話咧，要個高地價政策，我諗要拆解咗先得。 其實都講緊咧，個問題嘅根源咧，就嚟自嗰個嘅經營帳目咧，嚟緊都會大約有每年500亿嘅赤字啦。咁其實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睇翻過去回歸以嚟嘅一啲公共開支嘅增長、經常性開支嘅增長啦。咁其實咧就係講緊咧就係譬如話1997年至到2007年。多了是500亿左右啦，之后呢就是譬如2007年去到2014年又多大概1000亿，2014年去到2018年4年期间又多1000亿，而最近两年就加得更加多了，是讲紧2018至2019加400亿，2019到2020又加400亿，其实那个增长的速度是不是快过这个收入的增长多很多，令到那个经营赤字是出现了呢？ 是这个就正正是因为那个开支那个急剧增长呢，而比政府的收入的增长呢是 为大的。咁尤其是呢，是如果你讲返是2020-21年的话呢，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次性那个开支啦，即是我哋那个撑企业啊、保就业啊、振经济啊、纾民困嗰、那个嗰、那个一次性嘅开支啦。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咧喺我哋上以前喺个财政预喺嗰个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做嘅时候咧，我哋当时做咧就根据人口老化嗰、那个嗰、那个情况去做一个预计出嚟嘅。其实而家系正正反映紧咧，就其中一个问题就喺呢度产生。 啲公共開支其實係因啲咩嘅元素會係上升得咁多咧？剛才你都講到一啲嘅可能係保企業、撐就業嘅一啲措施啦，但其實會唔會都有啲可能結構性啲嘅原因出現咗，令到公共開支咁多？ 喺個經營開支裏面咧，其實咧有好大有幾條好大嘅支柱噶。咁第一個咧就係嗰個醫療啦。咁喺醫療嗰方面嘅話咧，因為個人口老化咧，醫療開支一定會向上嘅。第一，啲老人需要的開支是多了啦。第二呢，就是那個醫療的服務質素亦都是會提升的。例如比個例子咁樣，譬如話好似有啲癌症，咁以前呢就是用第一期嘅藥嚟去醫嘅。咁而家嗰啲醫學發達啦，咁已經去到第七期啦。咁我哋冇可能用返第一期嘅嚟去醫㗎嘛。咁即係喺嗰個醫療嗰個成本嗰方面，因為嗰個服務質素提升呢就會增加咗嘅。咁人又多咗，那個醫療的質素又要提升的話，那個醫療開支那裡是不可以減的。那另外一個呢，也是因為人口老化的話，那個社會福利社會福利那裡也都是會增加的。那這些是你怎樣做法都好，是沒有機會可以減下來的。那唯一呢，你說可以在那個人口老化而令到它有可能不提升的呢，就是叫教育。咁咪教育啦，當然咧，如果係人口老化嘅話咧，咁嗰個教育個人數令到佢教育開支咧，理論上係少嘅，但係個教育質素我哋亦都要提升啊。咁其實兩個對沖之後咧，可以話教育開支咧有可能係會平衡平咁行，就唔係向上。但係咧，你中管其他嗰啲開支咧，係冇辦法一定係會向上行嘅。而喺反觀咧，嗰個經營收入咧，是因为香港的税收或者个税基是很狭窄的，是得四大支柱。刚才你讲过直接税，即是利得税和薪俸税，离任费，即是买卖楼啊，或者是那些股票交易那些离任费，投资收益，另外一个就是另外我们讲的就是个卖地收入，是得这四大支柱的。而这个四大支柱呢，其实都很受那个经济因素影响的。 咁其實呢個嘅發展趨勢繼續落去嘅時候咧，咁見到嗰、那個會動用更加多嘅一啲財政儲備。嗱，而家咧嗰個嘅財政儲備咧係講緊係10000几亿啦，咁11331亿啦嚇。咁但係咧就如果發展落去嘅話咧，5年之後咧嗰、那個嘅財政儲備咧會回落至到9000几亿，咁係講緊得翻咧15个月嘅財政儲備嘅啫。其實呢個趨勢咧係會唔會話好危險咧？而15个月的财政储备，咁对于政府来讲是不是一个警号呢？都是 其实就我相信不是说是15个月定几多个月，其实如果是以翻根据以往来讲呢，这15个月有些人说12个月都应够足够。而最大的问题就是说那个经营开支那个增幅 系咪继续远远超过个经营收入？如果系继续咁嘅趋势嘅话咧，咁香港咧就会系将来会变咗系，坐食三灯啊！你可以咁样讲，咁变咗系将来会点咧？就系要借贷为生噶啦。 嗯，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讲到话咧，咁嚟紧嘅开支咧需要进入整固期啊，咁而一啲嘅譬如一次性嘅纾困措施咧，可能要缩减，咁你系咪同意呢个嘅方向？即系譬如话啲派钱啊，或者纾困措施，可能咧就会冇办法做到未来嘅时间。 讲到呢啲叫一次性啦，一次性就用嗰个文字上应该就一次嘅啫，大家即系最怕而家咧一次性变咗系恒常性。而個市民嗰、那個expectation 咧，佢哋係諗住嚇嗰個期望就係一年派嘅話，年年都派，咁變咗係喺呢方面咧，即係政府係要比較上拿緊啲咯。咁所謂嘅一次性措施，其實係就因為係個民生嘅問題，咁我就希望咧，佢係真係去正視嗰個民生問題，去解決嗰個最基本嗰啲。那個原因，而不是每次用一次性咁咯。 OK， 嗱，黃太，我就由於就嚟做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繼續同你傾多一陣啦。好，電話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南韩单日新增50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创新高，多于中国同日公布的新增数目。累计个案1766宗，死亡个案多一宗，增至13宗。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对大邱新天地教会信徒的检测仍在进行。預料這個地區的確診病例近期會持續增加。當局透露，9000多個大邱新天地教會信徒中1200多人有症狀，已經完成樣本採集，檢測結果會在這兩日內計入統計。另外，首爾有大批市民搶購口罩，當地傳媒報道，網購口罩的價格較平時上升超過6倍。较早之前，南韩宣布限制口罩等医疗用品出口。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总数增至92宗。新确诊的70岁女病人在上个月底和今个月初多次去过北角福慧精舍佛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那个女子住在将军澳宝盈花园。今个月13号开始咳同有痰，向将军澳一个私家医生求医，23号再次求诊。他看到关于佛堂的报道而致电热线，被送到联合医院。张竹君说，病人每次在佛堂逗留几个钟头，其他时间在家。他又表示，透过热线联络到同佛堂有关的221人，当中35人接受检疫，160多人要接受医学监察。司局长先后被问到会不会减薪和市民共度时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立法会财委会会议会议议员的时候表示，问责官员薪酬有既定制度处理，目前无意改动。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就表示会集中局方的实质工作。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没有超越陈茂波和黄锦星的答案，他会专注发展局局长的工作。受到新型肺炎影响，部分港人滞留内地，未能够返港复诊取药。工联会受到政府委托，今日开始有寄药物行动，协助寄药给滞留在广东和福建的港人，计划逢星期一、四进行，维持至三月份。今日有大约130个已登记人士到场寄药。工联会理事长王国表示，三日之内共接获710几宗市民登记，按缓急程度安排寄药的次序，一般寄出之后三日收到。香港药学会会长庞爱兰表示，较早之前进行的两次试行计划，协助大约30个港人，涉及70几种药物，包括控制血压、胆固醇、糖尿的药物等。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今日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水务急收，而家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咧，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福老村道一段咧，仍然都系全线封闭噶。呢一段嘅甲丙达道咧，暂时都系唔能够通车，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近水湾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2019-20 年度是香港15年来首度财赤，约378亿元。未来5年的预测仍然是赤字，明年财赤预计是1391亿元。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下昼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財政預算案。昨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咧，就推出了1200億的一啲逆周期的一啲紓困措施啊。咁但係咧，同時亦都令到嚟緊個財政年度的赤字去到1391億，而預計咧未來嗰五年咧都會出現咗一啲嘅赤字噶。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咁我哋電話旁邊咧繼續請嚟會計界嘅人士、前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嘅成員黃允巧兒。黄太你好， 你好。 嗱，再介绍一次你刚才讲嘅一个曾经参与过嘅小组啦。咁其实咧就系财政司司长就喺2013年咧就委任你进入一个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啦。咁你哋小组咧就喺2014同2015咧都发表咗报告咧，就就住香港嘅公共财政嘅发展咧，就系作出一个深入嘅研究。其实咧讲翻转头啦，而家当初咧有冇预计到而家嗰个嘅公共开支嘅增长会系有咁样嘅升幅？或者嘅財政出現咗，未來都會出現一個經營赤字嘅情況咧，係咪你預計到嘅？ 我哋當時其實我哋小組組咧係有一個最大嘅前提嚟去做個目標嘅，就係根據咧香港會面對嗰個情況就係人口老化，我哋係用呢一個嚟係做我哋嘅基準。如果係因為人口老化其他嘢不變，而令到香港嗰、那個財政又承受到啲咩嘢嘅問題或者個壓力嘅，係當時我哋就係咁樣去做嘅。而我哋嘅小組當時做出嚟咧，都係有預計到咧，就係若果咧係要如果政府嗰啲政策係不變嘅話咧，係會喺不久嘅將來啦。咁呢個時間性咧，就要睇下有冇啲咩問題出現嘅。咁我哋當時做嘅時候咧，都有話啊，如果係最壞嘅情況咧，其實係喺2015年就已經即刻出現咗嗰、那個。 嗰個結構性赤字出現嘅啦。咁當然咧就後尾嗰個經濟係好轉啦，咁所以咧就嗰個赤字一路係推遲嘅。而而家咧我哋睇到落去咧，根據嗰、那個啱啱尋日出嗰、那個財政預算嘅中期預測睇到落去咧，嚟緊嗰幾年咧，嚟緊嘅打落去五年咧，都係有個經營赤字。咁呢個咧亦都係喺我哋嗰陣時計出嚟咧，都係覺得咧香港係將會面临一个结构性赤字嗰个情况出现，除非系要政府要做啲嘢嘅。 你头先都讲到咧，其实香港出现咗人口老化嘅问题啦。咁而其实呢段期间咧，都系政府推出咗一个好多嘅一啲纾困措施啦，一啲嘅纾困措施系恒常化啦。咁而其实咧，新一任嘅政府班子咧，都系提出一个财政理财嘅新思维啦。咁呢两年嗰个公共开支系多咗好多啦。其实啊，讲翻转头，有冇一啲嘅政策有冇啲嘅開支，其實係有空間可以去檢討。將來譬如話唔好使咁多錢，可以即係有啲地方可以慳啲使咧。但係見到個人口老化係一啲即係既定嘅一個趨勢嘅時候，有邊啲地方其實可以慳到咧？ 其實喺嗰個開支嗰方面咧，如果係要去真係要去話要慳，因為我哋當時做咧就冇去深入去每個部門去做嘅。咁我亦都建議政府咧，就係要係。即係深入啲去睇下，有冇啲地方係真係可以係慳得就慳，即係應使得使咯。我哋嗰陣時講嘅就係，我哋成日都係即係專注在應使得使。喺佢好多個架構，政府架構裏面咧，係咪有啲地方係或者係有冇啲重疊咗啊？啲工作上重疊啊，又或者係喺嗰個管制嗰方面做得唔足夠嘅咧，咁我諗覺得政府應該要做啲嘢咯。但我哋當時我哋小組係冇咁深入咁去做嘅，我哋係嚇我哋用翻當時已經有嗰個機制，用個機制嚟去做個標準咁樣一路咁做落去嘅。 嗱，節流就要再研究啦。咁開源有冇啲咩建議咧？嗱，而家財政司司長都講到話咧，其實未來咧都要考慮一下開拓一啲新嘅收入來源，又或者係調整稅率啊。咁啊，其實你有冇啲咩建議？譬如話，會唔會有啲税可以開徵咧？嚇， 係嗱。其實香港咧，我哋一路都講咧，點解會我哋當時帶出一個叫做結構，有可能有結構性赤字嘅情況出現咧，就正正就因為香港嗰、那個財政收入咧，嗰、那個基準係好窄嘅。咁頭先我都有講過四大支柱啦，直接税啦、賣地收益、印花同埋個投資收益，兩樣嘢咧都係跟嗰個經濟影響得好緊要嘅。OK， 咁所以咧，我哋就話哦，嗰、那個稅收嗰度方面，嗰方面。是不是比較上政府是叫做它可以即拿捏得準一點，叫做它可以即可以控制到啦。咁 OK， 咁我哋而家咧香港不嬲咧都是咧嗰、那個以低稅率是我哋嗰、那個招牌嚟嘅。咁、如果我哋喺以往嚟講咧都有見過噶啦，就係、是、咧若果咧見得一兩三年咧係有赤字咧，第一件嘢做咧就係、是、即要加税嘅。咁問題在咧就係話，加要加幾多咧？因為我哋而家睇到咧嗰個經濟咧好多不明朗因素喺度啊。我哋可以講叫內憂外患啦。喺外患嗰方面咧就係中美角力啦，香港就係即係食正中間嚇，兩邊都扯住我哋香港嘅。咁再睇大圍啲嘅嗰歐洲啊，日本啊、亞洲所有個經濟咧，個嗰個指標都係向下嘅。咁啊，呢個外患啦。咁我哋內憂咧，就而家我哋正正面對嘅就係嗰個疫情嘅問題啦。就算疫情完咗之後，喺過去即係由舊年六月開始咧，有個叫做社會活動。咁呢個社會活動係會係真係可以平靜落嚟啊？定係繼續行咧？如果繼續行嘅話，對嗰個香港嘅經濟嗰個動力咧，係一個好大嘅阻礙嚟嘅。咁所以咧就话你要加税，要加几多税率咧？系咪净系用单单加个税率就可以搞掂到？我哋而家面对嗰个赤字嘅问题咧？如果唔系加税嘅话，唯一可以做咧，要扩阔嗰个税。就算系加税，因为香港而家个直接税咧系喺好少撮嘅人身上攞噶。譬如讲好简单一个薪俸税咧，系交。上面我想我記得有沒有記錯呢 10% 左右呢 百分之在一个很少的納稅人呢去俾一個好大部分嘅税金嘅，咁若嗰個經濟唔好嘅話咧，佢收入就會少噶啦。OK， 咁個税基好窄嘅，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都有提議過，就話其中一個可行嘅方法咧，就係、是、有一個新嘅税種，而個税種咧就要嗰個税基要係要闊啲嘅。咁啊，大家都聽過好多次，就叫做GST 咧，即係叫做營業税啦，又或者叫銷售税。咁、其實呢個税咧，就唔係淨係我哋香港冇，其實係應該係喺好多國家都有，喺香港冇嘅，已經係唯獨是。咁有可能呢個呢方面係政府要考慮。當然啦，以前都有個財政司提出過，但係都係唔成功。 係啊，即係市民都表達一啲反對嘅聲音啦。嗱，再問一下啦，嗱，你哋當初嗰個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咧，就提出咗一個未來基金啦。咁結果咧都喺2016年咧就成立咗。咁當時咧就係、是、以一啲嘅土地基金為一個種子啦，再去即係讓政府咧動用財政儲備咧，就為未來而投資嘅。咁而家咧就係、是、有啲嘅專家小組咧，都係提出咗一啲嘅建議，就話咧利用未來基金嘅一啲部分嘅款項，成立一個香港增長組合，投資喺咧同香港有關聯嘅項目啊。咁你又覺得呢啲項目可以係啲乜嘢咧？或者係有啲咩係比較多增長，或者係適合嘅一啲項目，讓呢個未來基金可以投資咧？ 我在这方面可以讲一点的。那个未来基金我们当时呢就是在那个土地基金拨出来的。而等也是等了在那个金管局那里。就不是一般金管局的投资组合，是一个特别组合的。那个特别组合呢，那个投资期长一点，同埋是投资一些全球性的项目的。OK， 咁我哋希望亦都我哋當時睇到咧，就嗰、那個特別投資項目嗰個回報咧，係比一般投資咧係為高嘅，因為一般投資咧都係投資股票啊、債券啊，或者係定期存款啊，咁嗰啲特別投資項目咧回報係高啲，當然你可以話風險都會高啲啦，相比 OK， 咁而家政府亦都提出話，不如將一部分撥出嚟成立一個係香港增長組合嘅投資組合。直接投資是跟香港相關的項目，我其實我都贊成的。因為點解呢？希望有一石二鳥的個 功效喺度。就第一就係、是、最重要就可以幫助香港發展香港的項目啦。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投資的項目係同香港係有關聯的。咁變咗咧，成敗都好啦，都係對香港係有個貢獻。咁當然另外一個就係話啊，若果咧佢呢個回報係高嘅，更加言之好啦，真係一石二鳥啦嚇。咁你話喺投資邊一方面咧？呢方面我就等啲專家去提議啦，因為我理解咧就係阿財爺就已經成立咗個專家小組，等佢有建議啦。 OK， 嗱，另外一方面咧就講講未來嘅啲經濟預測啦。咁啊，嚟緊個財政年度咧，其實會比較疲弱啲，可能講緊-1.5%至到-0.5%一個疲弱嘅狀態啦。但係嚟緊嗰五年咧，咁啊財爺都係預計嗰個增長可以有2.8%平均嘅。咁但係咧就係、是、見到嚟緊咧都係有幾年嘅一個經營嘅赤字啦。咁會唔會話嚟緊嗰個經濟狀況有機會咧向好嘅時候，可以個赤字都係打翻雲咧？例如話即係以前係沙士嗰時都試過有好幾年嘅赤字㗎。咁但係咧後來一啲因素咧，就譬如話有自由行啦，有 SIPA 啦，咁就帶動到香港經濟咧，就可以令到咧嗰個經濟或者赤字都翻身。咁但係今次咧有冇一啲類似咁樣嘅因素，或者未來你啲中期嘅預測又會係點樣？ 其实咧呢、这个就当然我冇个水晶球喺手啦吓，不过咧如果系以大围去嚟睇嘅话咧，我哋去如果系希望个香港经济系会可以有个反弹咧，始终我哋都系要靠大陆。咁内地咧嗰、那个、那个市场好庞大，当然而家大家都系受个疫情影响，亦都受个中美角力个影响啦。但系咧，因为大陆嗰个市场。好佢夠大啊！咁如果香港係可以喺個市場裏面咧，係攞到個得益嘅話咧，嗰、那個回報都會好好嘅。另外一方面，香港可以去即係、就是、可以喺個經濟發展可以做到嘅咧，就係、是、食住一帶一路啦，同埋大灣區 嗰個建設嗰個機遇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黃太啊，多謝你。黃太咧就係黃允巧兒，就係前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嘅成員，亦都係會計界嘅人士嚟噶。我哋電話18723111，電話旁邊咧就有我哋嘅聽眾鐘先生喺度啊。鐘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我係鐘先生， 你好。 我想讲下咧，就财爷嗰份今届预算案，佢就提出话撑企业保就业。咁我自己咧就系、是、一个上年八月之后咧开始失业嘅失业人士嚟嘅。咁我就喺 VDC 做咗超过十年嘅喺教育界。咁财爷就话成日都保就业，但 VDC 咧就作为一个政府受资助嘅机构，佢就带头炒咗我哋啲老师吓，冇理由俾我哋，我做咗超过十年嘅喺教育界，俾佢炒咗咁样，但系佢依家就不断请翻啲临时工去代替咗我哋呢啲位，咁佢派10000蚊俾我，我有咩用咧？我依家由上年八月到现在，打咗超过约莫接近100封嘅求职信出去，冇一封系。即係因為經濟太差啦，學生人數又跌啦，冇一封係翻嚟嘅。我一路喺度等，我都唔知依家咧等咩，唯有就等死。冇人請 我。你期望預算案幫到你啲咩啊？ 我期望就係點解 VTC 炒我冇任何一個理由，佢炒咗我之後請翻曬所有臨時工。咁我就做咗超過十年，有一個專業資格，幾個兩個學位，就俾佢 VTC 帶頭同政府財爺林鄭月娥唱反調，佢就帶頭炒咗我呢個老師，炒同埋其他老師。 多謝。 然後咧，佢就請臨時工，咁即係同政府作對啊？點咁何來點樣？切入到話撐企業保就業咧， 明白，多謝曬小鐘先生嘅意見啦，或者都涉及好多其他嘅一啲可能VTC 嘅啲問題咧，我哋轉頭再傾啦。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我哋有時遇到人哋一啲非常過分熱情嘅好意咧，我哋咧可能會想婉拒人哋，但係咧又不失禮貌嘅。咁我哋英文咧我哋可以用咩 expressions 咧？其中一個咧，我哋係好簡單嘅就係 thanks but no thanks。thanks 當然 thanks 啦 ，thanks 當然 thanks 啦 ，thanks but no thanks 即係多謝啦，不過唔使啦，唔該曬咁樣。咁啊，如果我哋想再婉转啲、再温柔啲、再舒服啲嘅，令到人听落去，我哋可以话咧 ，Oh, it's very sweet of you. Sweet, S-W-E-E-T， 甜美可人 ，OK， 即系好啦你咁嘅意思。It's very sweet of you, but I'm good. I'm good 即系我很好 ，OK， 即系我不需要呢啲东西啦。多谢晒咁啊。咁啊，聽落去就會再婉轉少少啦。咁啊 ，One more time, it's very very sweet of you, but I'm good, thanks。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少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时间嚟到下昼嘅5:51啦，继续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自由风噶。嗱，而家就系寻日财政预算案咧就公布咗1200亿嘅呢个逆周期嘅一啲纾困嘅措施啦。当中咧就有包括咧就系派发呢个10000蚊嘅现金俾所有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大家点睇咧？亦都有好多嘅保就业、撑企业嘅措施，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旁边有黄女士喺度。 是节目主持你哋好。 你好请讲。 是我想讲呢就话我哋香港政府呢我哋财爷唔应该派10000蚊俾嗰啲啱啱毕业嗰啲18岁以上嗰啲。因为佢啱啱嚟咗学校佢对个社会作出咩贡献呢你派俾佢咪有可能用晒嚟去打机嗰啲咁嘅用途到佢对个消费有咩帮助呢同时呢我又反對嗰啲已經移居去咗海外嗰啲，仲有俾10000蚊佢。你知唔知我認識有啲翻嚟啊？俾6000蚊嗰次啊，幾講嘢咧就令得聽嚟一套戲啊！佢話俾幾多都翻嚟啊？如果唔係我哋唔翻嚟啊，就政府就有得俾啊，就唔會俾我哋噶啦。咁佢 已經對佢承認我哋香港，佢已經離開我哋香港，喺人哋國家攞到同樣福利，點解財爺仲今次仲要俾我用我哋立場啲錢嚟俾佢？ 其實司長陳茂波都喺出席一啲嘅電台節目，以至到立法會嘅時候都有被問到啦。咁其實都講到話，其實因為入境處咧就冇掌握咧一啲香港人離開香港佢嘅目的係乜嘢嚇，佢亦都唔知道佢係真係移民定係為咗工作需要。咁如果要分辨嘅話，可能又要多咗行政成本同埋慢咗噶啦噃。 其實咧。俾6000元嗰次，政府應該都好要處理呢啲問題嘅。呢啲人咧諗住咧，佢唔放棄自己香港嗰、那個香港個身份咧，即係因為有佢嗰種嘅理由同埋佢嗰種嘅益處嘅。但係我聽到佢咁講咧，我已經好嬲啊！仲有應同埋住喺啲公屋嗰度咧，嘅幾十年啊，都係住緊我哋立常嗰啲物業嗰度，已經津貼得個好緊要嘅職工廠，仲要同佢咩優待佢。咁你跟你阿財爺已經講咗佢話有赤字嚟緊嘅，你啲仲咁一大派啲錢俾呢啲唔需要，我哋而家就得使用咗佢嗰啲，政府就應該幫嗰啲咧，而家陷於就嚟困境嘅嗰啲零售業，或者嗰啲係小規模嗰啲係冇辦法可以生存嘅，政府應該去著物去幫嗰啲啊，唔應該幫嗰啲唔對我哋香港冇任何有幫助嘅嗰啲咁嘅嗰啲人咯。 OK， 多謝黃女士嘅電話。咁其實早前嘅防疫抗疫基金咧，都有啲嘅措施係幫一啲嘅零售業啊、餐飲業一啲嘅行業嘅。電話旁邊仲有姚先生嚇，姚先生， 係阿陸生你好， 請講。 今次咧就呢、這個財司長即係陳司長派呢、這個即係嗰啲公務員1萬元咧，咁我本人咧都係一個即係中級嘅公務員嚟嘅啫，即係退咗休嘅。咁其實咧呢1萬元咧就即係對我嚟講咧就即係就算佢唔派都唔係咁緊要嘅。咁香港就有好多嗰啲咩？中上人士咧，其實都唔係自在呢1萬元嘅。其實咧，就係、是、你全民派咧，就真係好似有少少浪費啦。 嗯，咁但係即係你覺得點樣去到發放一啲嘅紓困措施俾市民會比較好一啲咧？ 其實錢啊，個個都想要，即係好似今日嘅報紙賣咧話。佢寧願係減利得税，就引啲投資入嚟，等啲人就業，咁啊仲長遠。如果你一次派咧，佢1萬元使到幾耐咧？使3-4個月，佢都係冇，佢都係唔夠。即係你派幾多，佢都係唔夠噶啦。 係。咁其實今次嘅一啲嘅措施上面咧，都係有一啲譬如係撐企業嘅措施啦，譬如頭先講話利得税啦，都講緊嚟緊2019-2020嘅課稅年度都100%嘅利得税都係有得寬減，上限2萬元嘅嚇。好啊，多謝曬姚先生嘅電話嚇，我哋聽到一定仲有何先生，何生， 誒你好， 係你好，請講。 我有幾個意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話點解要全民免差餉？因为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屋的人呢其实就应该叫做不算差的人。 嗯。 那同埋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个人或者大财团有好多屋的之前都试过有些例呢是讲緊有些人是甚至乎免了几千万差饷的。那为什么要这些人呢 嗯。 这个第一个 point。 对。但跟住呢 咁第二呢我想知呢就係话如果全民已经係咁差啦咁点解公务员仲要加薪 公务员加薪你係讲緊即係喺财委会审议緊嗰个嘅公务员调整薪酬係咪 係啦。 嗰啲佢一直都讲话係恒常机制去到睇返即係通胀挂钩话其他。 咁但係而家全部都通胀挂钩係一个问题咁但係如果全民都係嗱，亦都講翻當日，董建華時代亦都試過啊，梁錦松講過，因為個經濟冇全民減薪，包括公務員，咁點解唔做咧？ 即係你覺得財政司司長都應該考慮一下啦，係嘛？ 係啦，尤其是而家講緊啲財政赤字咁大， 嗯， 咁你仲要減薪，你應該係顯示出共度時間呢個感覺俾所有。普通市民噶嘛，系咪？ 嗯，咁啊，你仲有冇第仲有第三点系咪？ 仲有一样嘢咧，我想知咧就系话，点解仲要提名日大屿同埋所有铁路嘅起建？ 嗯， 咁其实而家财政赤字讲紧，佢政府自己讲紧1400多亿。 系， 咁如果你可以停咗嗰啲嘢嘅话，咁其实香港个财政赤字都冇咁大镬噶。 咁未来嗰个嘅土地供应可能都好睇呢个嘅项目噶，会唔会咧？ 咁但系未来土地供应，我觉得就睇两样嘢嘅啫。第一，其实香港嘅楼价其实系跌紧嘅，只不过系政府唔肯切辣椒， 明白？ 令到二手供应系冇大量飙出嚟嘅啫。 明白，好啊，多谢晒何生嘅意见吓，咁都讲到呢度先。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关位，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是多车的，龙尾接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近水湾方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现在变不变？我们认为不变，我们经过认真的调研以后继续按这个计划推进，这样的话对整个利率这个市场化引导利率下行，这个有很大的空间。 刘国强又话，早前设立的3000亿元人民币专项再贷款，目前已发放贷款的企业实际成本平均1.28%，低于国务院不超过1.6%的要求。另外，工信部副部长张克俭话，中小企复工率正是稳步提高，昨日的复工率近33%，比起星期日增加3.2%。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6,778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系1104亿6000多万。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99.2，跌4毫；阿里巴巴205.2，升2.2；中国平安88.35，升1.5；盈富基金27.15，升2毫；建设银行6.44，升1.2；汇丰控股今日除净收报54.4，升4.38毫；友邦保險78.15，升8.5；美團點評103.3，升3；小米集團12.9，升4.4；工商銀行5.46，升1.2。五大升幅股份：盈盛科學、天時軟件、匯德豐、匯友生命科學、元想集團。五大跌幅股份：克里斯丁、中博控股股權、環科國際、五菱汽車股權、亞洲能源物流。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794，日元110.17，瑞士法郎0.972，澳元0.658，加元1.333，新西蘭元0.633，人民幣7.009，英磅對美元1.288，歐元對美元1.094，港金收報15,33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644.1美元，賣出價1,644.99美元。港匯指數107.1，下跌0.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 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油站，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龍尾喺天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龍入口龍尾龍翔道橋面。路面方面，喺港島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車多繁忙，龍尾近花園道口。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亦都是车多的。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里大楼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擠塞，車龍排到近丁九橋；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車多，龍尾美林村。最後在封路方面再提提大家，九龍城的甲冰達道因為水務急收，現在甲冰達道去聯合道方向介乎獅子石道至到福路村道一段仍然都是不能夠通車的，經過的朋友請留意翻現場的指示。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会向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0,000元，刺激经济共度时间。特殊情况而推行的特殊措施，不会对财政造成长远的负担。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嘅，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今晚喺电话旁边就有评论员黎恩浩。黎恩浩你好， 陆宇光你好，听众大家好。 嗱，寻日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发表预算案咧，就系宣布咗会向咧每名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咧就派发现金10,000元。跟住落嚟，大家问嘅问题就系啦，几时派，几时攞到钱咧？嗱，财政司司长就讲到话咧，系预计会暑假可以发放啦，因为都好多嘅一啲程序要处理，包括咧就系要同银行嗰边咧再商讨啦，佢哋嘅系统要同政府嘅系统咧去到相连 接咧先至可以做到。咁我谂最快咧都要去到即系三个几月，即系可能讲紧即系暑假咧先至有呢个嘅10,000元可以发放俾市民啦。而今日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亦都再次去到咧。立法會嗰度啊，係財委會咧接受議員嘅提問啦。咁好多議員都關心到，可唔可以再快啲派到呢一筆錢呢？亦都有啲議員關注到咧，其實預算案咧有其他啲爭議性嘅款項啊，包括咧見到俾警隊嘅預算咧。嚟緊嗰個財政年度講緊257億幾，係比上年嗰個原定預算咧增加咗24.7%㗎。咁好多議員都關注到呢個警隊嘅預算大增咧，令到佢哋對於預算案嘅支持咧係弱咗少咗好多。咁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呢個嘅預算案嘅審議，以至到呢個錢嘅派放咧？呢、這個黎欣豪點睇啊？ 第一咧，其實即係預期話政府派錢咧，我哋其實講緊政府要回水。即係我即係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好多都係納税人。政府根本完全不作為，又唔封關，抗疫嘅能力又極低，又縱容警察不斷去攻擊嚇、毆打我哋嘅年青人。一個咁樣嘅政府，我哋仲要佢嚇、即係擺錢落去支持警察嘅開支，根本就係荒謬。我哋話全。即系坊间就话全民派钱啦，实际就根本唔系全民派钱。18岁以下嘅年轻人系冇嘅，亦都唔系话派钱，因为个库房嘅钱本来就系我哋纳税人自己俾嘅，公帑就系纳税人去供养呢个政府去运作。吓、嗯，而家政府无能，政府做唔到嘢嘅时候，我哋宁愿自己即系自己去理财，用翻我哋应该有嘅资源，就唔系俾你政府乱咁使。咁所以本身嚟讲，即系呢个派发10,000元嘅現金咧，其實就係話俾大家，話俾政府聽，你根本幫唔到市民做嘢，市民寧願自己使咗筆錢去。嗱，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咧，根本就唔應該將呢一個派發10,000元咧，就同其他嘅項目捆綁嘅。即係即使從一個最現實嘅角度嚟睇，嚇、啊，即係如果呢個係為咗解決即係市民燃眉之急，點解要拖到7月初先做咧？嚇、啊！而點解要將呢樣嘢同埋其他所有財政預算案裏面有爭議嘅項目都一次過捆綁埋，係要求俾議員去即係去討論同埋去表決呢？咁呢個完全唔係急市民所急，而係將市民綁架咗喺財政預算案上面，綁架咗喺警察嘅開支上面咧，係要逼議員盡快通過。而呢樣嘢本身咧係好有爭議性嘅。我哋即係由尋日預算案發表到今日，無論喺網上或者可能係身邊嘅朋友啊，或者你同朋友傾、同屋企人傾嘅時候，你都會諗一個問題嘅。可能政府啊回翻即係俾翻10,000元，即係香港未成年嘅人士，可能大家覺得好開心，或者覺得啊好欣慰。但你再睇多少少啊，你同時俾咗成257億嘅開支俾警務處，你睇翻裏邊啲細嘅項目。俾成6億多香港警察去买枪械、买弹药，又要俾几千万去买啲咁嘅装甲车、水炮车，就去打击香港嘅年青人，就去迫害香港嘅年青人，即系于心何忍呢？我已经听到好多嘅信息，就系话宁愿政府系唔应该净系派10,000元，应该派13,000元。咁我3,000元点样嚟啊？就瓜分咗警察嗰254嘅开支。嗱，呢个讲法当然系好激动啦，但系实际就系话市民对警察嘅反感咧系仲未完嘅。 嗯，嗱，黎欣豪当然可以对呢个嘅派錢呢個計劃有唔同嘅解讀啦，或者對於警方個增撥資源有唔同嘅解讀啦。咁但係事實上咧，而家嗰個預算案出咗之後咧，咁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嘅民意調查咧，見到今次嘅預算案係攞到54.1分，係4年嚟最高分嘅預算案嚟噶，滿意率咧就更加係10年以嚟嘅最高添。咁所以咧，可能好多市民咧都係會對於呢個派發現金10,000元咧係有所期待嘅。咁而家譬如話呢個嘅警隊嘅啲開支嘅增加出現咗一啲爭議，咁其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都講到話啊，其實大家會唔會可以到立法會嘅特別財委會嘅時候，到時咪再問保安局局長，又或者如果你係唔滿意嘅，咪提出修訂咯。即係如果係因為呢個嘅警隊嘅爭議而令到成個嘅預算案都係延遲咗發放，延遲咗派錢俾市民，會唔會都對於市民嚟講係一啲嘅反感呢？ 陳茂波的講法就矮過於人，因為你本來就有 本来就有权力咧，系先将呢一个派发现金嘅呢个项目咧，系先俾财委会审议嘅，根本就唔需要纠缠，先纠缠喺即系将个派发现金呢个咁重中之重，你觉得咁燃眉之急嘅项目咧，就捆绑喺啲具有争议并且要详细审议嘅项目啊，此其一。第二就系话啊，点解咁多人满意个预算案啦？就是因为你真系将香港人纳税人俾嘅款项俾翻市民自己嘛？点解啊？因为你政府根本一直以嚟都冇办法梳理到最核心嘅矛盾，无论系财富嘅悬殊，无论系你政府嘅开支点样去增加镇压市民嘅本钱。 嗯， 点解咁大预算？点解你睇到今日民意研究所个报告啊？十年啊，你话十年即系、就是、四年以嚟最高，其中个原因就系个项目就喺个分享现金嘅部分。咁但系呢个部分系唔系完美呢？当然唔系啦，即系头先所讲，你有唔同嘅项目，其实可能好多唔同嘅群体咧，佢都系冇办法分享到呢个现金分享嘅计划，或者即系坊间叫派钱啦吓。咁但系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如果陈茂波今朝个讲法就系，即使有呢个权力吓、啊，先将呢个派发10,000元现金嘅项目咧拨去财委会审议，佢都唔做嘅话咧，其实就系将个责任咧就踢咗俾立法会议员。但本来立法会议员就是要监督政府，就是要监督政府的开支和预算的。咁、你咁样做法，系咪真系话系咪要立法会议员唔好积极同埋严格去行使佢哋嗰个即系监督即系财政预算案嘅权力咧？ 嗱，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又有啲乜嘢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咁讲开咧，就立法会议员嘅角色啦，不如都请位立法会议员出嚟一齐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啊，杨岳桥你好， 你好， 方维恩啊，你好， 你好。嗱，想问下你咧，有关于今次嘅预算案，你有咩睇法咧？而当中咧，亦都涉及一啲警队嘅开支增长咧，你有啲咩睇法咧？会唔会话嚟紧审议嘅时候都特别关注，或者有其他嘅建议？ 今次呢份预算案个背景必然系要除咗今次嘅疫情之外，亦都必然系将过去9个月反送中运动成样嘢系摆埋落嚟一齐去睇嘅。而大家喺尋日聽到陳茂波娓娓道來，用咗2个钟头喺立法會宣讀佢嘅演辭，個焦點放咗喺10,000元。咁但係大家千祈唔好忘記，喺成份預算案裏面咧，係警隊獲得250多億嘅撥款，係成個紀律部隊裏面，佢係單一警隊就已經咧係等於其他幾個紀律部隊加埋啦。當中增加咗嘅人手。增撥俾佢嘅資源去購買新嘅武器、OD 錢等等，呢啲其實陳茂波喺個演辭裏面咧係隻字不提嘅。當大家以為係香港人哇，人人可以攞翻個10,000元係咁樣開心之餘，但係其實要唔好忘記咧，今次最大嘅得益者其實就係警隊。咁所以喺今次呢一個預算案裏面，點解民主派會認為如果特區政府認為呢10,000元係真係可以解燃眉之急？是有它的迫切性的话，就好像黎恩浩刚才清楚地说，特区政府特别是陈茂波是绝对有权，也都应该是将它拔出来，将它放在财委会那里独立地处理，尽快通过，这样才可以将钱尽快交给市民手上。 嗯，即是现在你们建议就是将它分拆，即是将派钱这个项目分拆出来审议。 是的， 但是咁但係即係今朝早呢，喺立法會嘅財委會上面呢，都有官員講到話就唔存在分拆嘅選擇啊，因為呢其實財政年度各個開支嘅預算總目呢係需要包括喺撥款條例草案入面嘅，即係無論係派錢又好，俾唔同部門嘅啲預算都好呢，都係需要呢擺晒喺撥款條例草案入面。呢、這個呢亦都係慣常嘅做法嚟㗎。咁如果你話要分拆嘅話，好似以前都冇試過咁樣安排喎。 如果同一个逻辑成立的，那他上个礼拜又将个300亿抗疫基金拿来立法会。 嗯。 啊，即是这什么意思呢？啊，即是究竟他的龙门是摆在哪里呢？究竟他的逻辑是怎样呢？是不是如果现在大家认同这10,000元是需要迫切亦都尽快是交到市民手上的，又何苦需要市民在这里慢慢等，痴痴的等，不知道等到几时呢？听众需要知道有一个事实的，就是这份财政预算案呢，唔係就咁講完咁就係嘅，佢本身係一個條例嚟嘅， 叫即係撥款條例草案，佢本身係需要經過一個程序，包括尋日財政司司長喺立法會度宣讀咧，嗰、那個係二讀嘅一部分。咁而家係休會待續，需要咧係進入呢一個特別財委會度咧，係去俾官員同埋議員咧係就啲細節咧係去做呢一個問答。咁但係隨後咧係要翻去立法會大會嗰度咧係做恢復二讀，喺嗰度咧係會有辯論咧，官員有回應啦，亦都會有一系列嘅修正案。意思即係咩咧？我想攞呢個程序出嚟俾大家明咧，就係講緊係斷月計嘅。而幾段月計之後，再段月計先至去將啲錢送到市民手上。咁我哋要去問啦，究竟特區政府係咪真係誠心誠意希望將呢10,000蚊嘅抗疫金盡快交到市民手上，定係將佢變成某種嘅條件甚至人質去捆綁埋其他極具爭議嘅項目，包括警隊咧？ 係咁，但係司長都講到話咧，其實要派錢咧，其實都要同銀行商討，建立一啲連接到嘅系統，所以就算分拆出嚟咧，都未必真係快到幾多少。你同唔同意？ 咁有個問題就係，究竟你想唔想快啊嘛？ 嗯， 如果你想快嘅，係咪應該用盡所有辦法去話俾市民聽，我真係做緊嘢，定係就咁話？還掂都慢噶啦，咁不如再慢啲唔爭在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當年曾俊華派6,000蚊，嗰啲基礎而家冇曬啊！即係隨住曾俊華離開政府，就突然間消失於無影無蹤啊！唔係噶嘛，當年特區政府難道又冇同銀行合作，同埋去處理相關嘅技術問題咩？亦都必然有噶嘛。咁點解唔攞翻嗰套已經有嘅嗰套卷出嚟，去根據時代嘅改變去 improve， 咁咪更加好咯？點解而家好似？当冇事发生要从头嚟过咧，呢、这个完全系说不过去。 好，都请阿黎恩浩同你交流一下。 嗱，杨桥啊，即系其实头先你都讲得好好啱嘅。你睇翻，其实就系望翻隔篱睇下，澳门原本话七月即系就会派发现金，去到而家突然话四月已经可以派发，根本政府系有能力去做呢件事嘅。但系睇翻立法会，其实我哋都知道，即系财政预算案要通过嘅话，其实只要有立法会嘅多数支持，就已经可以通过到。咁但系佢对于民主派嚟讲，其实面对咁嘅情况，其实真系夹住你哋。咁有啲咩策略或者咩方法，即係而家係會即係盡力係去逼政府，即係去將佢將呢個嘅派俾10,000蚊去分拆去處理咧？ 但千祈唔好忘記一樣嘢咧，就係今次其實除咗民主派係即係極力呼籲陳茂波將佢係抽出嚟盡快通過咧，其實建制派都有咁嘅聲音嘅喎。咁當翻北京嗰邊陣營都有同樣嘅意需要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啲嘢咧就唔好咁快作定案，大家個壓力繼續存在嘅話咧，其實絕對有機會去改變到嘅。 嗯，而家民主派嘅策略係咪都係要求分拆出嚟審議咧？有冇其他譬如話佢真係去到拎上，即係如果政府唔肯嘅時候拎上立法會，係咪真係會有一啲嘅拖延拉布嘅情況？ 其實大家唔好忘記一樣嘢，拉布呢兩個字咧，隨住保皇黨喺即係早幾年改咗議事規則之後，其實可以。拉的空間已經是非常有限，而過去幾我不要講遠啦，就咁以本屆立法會為例，梁君彥擔任主席，是他去作決定嗰、那個財政預算案的辯論時間有幾長嘅，他話完就完噶啦。咁所以拉布呢兩個字只不過是保皇黨愛嚟掩飾他哋自己無能的一個說法嘅啫。當民主派做緊自己的本分，包括入修正案的時候，我哋咪做翻我哋自己要做的嘢咯。而是你保皇黨自己不能夠去阻擋這一樣東西，因為這個是我們必然有的天職來的嘛。但是當保皇黨做緊立法會主席，他要幾時咳就幾時咳的，所以即拉布這兩個字現在根本就說不上。 嗯，由於都很多市民都希望盡快拿到那個現金10,000元，那一些的審議程序即內地時內了的時候，都擔不擔心民意會對這個審議會反感？ 我反而是會呼籲那些聽緊的即是聽眾呢，如果你本身你不喜歡民主派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認為這10,000元應該盡快去到我們手，去到你們手的話，是應該給壓力你這些立法會議員，尤其是保皇黨的立法會議員，叫他們給壓力陳茂波盡快將他分拆通過，這樣是會更加理想。 好，黎恩浩繼續有問題。 是啊，楊岳橋，咁我哋講返即係警務處個開支預算啦，咁其實喺舊年嘅預算呢就係206.8億元嘅啫，咁當然而家就突然增加到257.8億元，咁但係譬如公民黨或者民主派，你會覺得係應該完全即係取消呢個大即係呢個嘅增幅啊，定係話其實有其他嘅建議呢對於警務處嘅預算，因為我哋唔會純粹話全部減到零咁就算㗎嘛。 其實而家要先去問翻點解會增加咁大筆嘅款項咧？當中佢請多2500多人，所謂何事咧？現時警隊已經係超過30000人嘅人手啦。如果加埋嗰2500人嘅話咧，就去到38000噶啦。我哋如果去問嘅問題就係點解你要加咁多人？呢個其一，其二咧就係俾錢佢去買水炮車同埋裝甲車，你我嚟做乜嘢啊？即係大家有留意網上有一個比對咧，就係250多億嘅撥款咧，其實已經係比起利比亞軍隊更加多嘅預算噶啦。即係話香港警隊所花嘅錢係多過人哋一個國家嘅一個軍隊嘅時候，究竟特區政府想點樣呢？你係當呢一隊警隊係愛嚟，即係而家我哋唔係打緊仗啊嘛，香港亦都係解放軍啊嘛，咁呢一隊警隊就係愛嚟維持治安嘅咩？維持治安需要咁多錢嘅咩？定係真實嘅用意係愛嚟對付香港人咧？ 楊岳橋話：仲有分零鐘時間，想問一下嗱，嚟緊有好多呢啲對於警隊預算開支嘅啲問題啦，會唔會喺特別財委會裏面特別問多啲啊保安局局長，或者甚至係提出修訂呢？ 在特別財委會那裡我們是用來問問題問細節的，這個呢就由現在到下個星期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們每一個議員都可以是準備問題是去問的，所以這個必然是會針對警隊的一系列細節呢是會問到多，去到特別財委會才有足夠的材料和基礎呢去問保安局和 警方的。 會不會提出修訂啊？ 修訂就會是去到大會恢復議論的階段，咁呢個我哋亦都必然會做嘅。 好啊，咁啊多謝曬楊岳橋啊，多謝你。 多謝你。 楊岳橋咧就係公民黨嘅黨魁，立法會議員嚟嘅。黎恩豪對於呢個民主派喺議會裏面嘅取態，你係咪贊成咧？你點睇啊？ 嗱，咁即係絕對贊成啦，因為問題就係話我哋現在係要有施加更大嘅壓力咧。正如楊岳橋頭先所講，其實建制派都有微言嘅。因為呢個的確好似林鄭月娥嗰份小報告話係會阻礙佢哋九月建制派嘅選情啊嘛，雖然成個預算案其中一個亮點就係林鄭月娥全日咧係冇出現到喺即係立法會嘅鏡頭面前，但係政府做呢個嘅預算案同埋其他嘅行動咧，其實都係為緊九月立法會選舉鋪路，我哋唔能夠忽略呢個嘅政治性，而正正因為呢種嘅政治性咧，就令到民主派同建制派有可能少少嘅空間咧，喺呢件事上邊咧有某一啲嘅空間係一齊合作，就要逼政府咧就先急民所急，將呢10000元咧盡快咧係可以派發俾即係香港嘅成年人。 我哋電話1872311啊。 嘅小学、初中、高中同特殊教育学校下星期一起停课，至下个月底春假结束。安倍晋三表示，为防止各个地区嘅学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家开始1至2个星期嘅时间至关重要。指出好多学生同老师长时间聚集喺一齐，有大规模感染嘅风险。北海道再多一人死亡，患者是一名80多岁的男子，令北海道的死亡个案增至8宗。今日再新增13宗确诊个案，累计达到54宗。新增的患者包括2名10岁以下的小童。日本全国的确诊病例超过900宗。北海道政府早前已经宣布1600多间公立中小学今日起停课一个星期。大阪市政府亦都决定市立的幼儿园和小学初中听日起停课2星期，直至下个月13号。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艺术中心，西行过去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新楼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是有些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大会堂。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多车，龙尾厦门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接近合和中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多车，龙尾青屿干线观景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兆会路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逆境是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亦可能只是一些不顺畅的处境。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正面的心态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扭转形势，化危为机。 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逆境带来的挑战？逢星期一，开心日报有新环节 逆境心理学，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嘅咧就系预算案咧，就系当中系包括咗各个部门嘅一啲开支啦。咁当中咧，其中咧警队嘅开支大增咧，成为咗一啲嘅人士嘅关注嘅焦点。刚才就访问咗咧，公民党嘅党魁杨岳桥咧，都明言讲到话咧系呢个警队会唔会系今次嘅预算案嘅最大赢家咧？建议咧财爷咧可以将呢个派钱10,000元嘅措施分拆出嚟审议，系令到派钱更加容易加快通过。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吴小姐喺度。吴小姐， 你好啊， 吴小姐你好， 你好，请讲下。 你好，我想讲咧，警方咧虽然系有少部分人做错，咁但系冇功都有劳，冇劳都不过功。希望大家唔好因为某小部分人而一刀切将整件事挂钩嚟讲。如果冇警队，冇今日嘅香港。如果之前他们立的功是你们认为这样一推骨牌效应去推回去，我觉得是很不啱这样咯。而且你们的政府是有基本的体制和机制去订立政府公务员的薪酬和去升职的标准和去做过的一些的问题，他们都会知道嘅， 系黎 欣豪。吴小姐啊，系其实咧，如果睇翻警务处开支个预算篇幅咧，如果讲警务处薪金嗰个预算咧，其实咧就系161亿去到181亿，181亿左右，大概增加咗12%啦。咁但系就最大争议嘅就系咧，就话无端端就要俾多7,000多万要买6部装甲车。又要用成6亿呢，原本是2亿嘅啫，用到6亿呢要去买枪械同埋弹药。咁你觉得呢个我哋应该点样去睇呢？ 其实个拨款呢，装甲车呢就需要嘅，因为你哋都破坏咗啦，烧咗啦。咁而弹药呢就可以，佢哋只不过係买啲纸唔係铁嘅，係买啲塑胶嘅子弹嘅啫。 你又知 咁你哋即係佢哋有提及过嘅，之前喺苏联嗰陣时佢哋都有讲唔係实弹 你哋唔需要咁驚慌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 香港唔會淪落到變咗一個軍事嘅咁強勁嘅地方咯。 多謝曬吳小姐嘅意見啦嚇，不如都同黎欣浩傾下啦。嗱，其實頭先都講到話一啲嘅警隊嘅一啲。開支嘅增加，頭先我講到話咧，係主要係嚟自編制啦嚇，因為咧今次見到咧喺個編制上面咧，警隊來年嘅一個編制上咧，都會由35,000多人咧增加2,500多人，去到咧38,000多人。咁喺警隊嘅編制上面嚟講咧，係增加7%嘅。當然咧，2,500多人呢個編制增加咧，係都係比例嚟講都幾大啦，因為即係整個嘅公務員團隊嚟緊嗰一年咧，都只係增加緊6,000人左右啦嚇。咁而咧警隊咧就係佔咗超過40%呢個嘅增幅噶啦。咁變咗咧係好多人都關注到，哎，點解新增嘅公務員裏面咁大部分係俾咗警隊嘅咧？不過黎欣豪啊，到睇翻咧，其實嗰個嘅數字嚟講咧，因為咧。即係因為舊年嘅社會事件啦，咁其實咧舊年即係其實係今個財政年度啦，即係包埋即係舊年嘅一啲下半年嘅一啲開支啦。其實講緊咧係俾一啲警員 OT 啊嚇加班嘅一啲津貼咧，都講緊25億。咁所以而家咧係警隊係加翻啲編制嘅人手咧，就剛剛都差不多係20億左右。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加編制係唔公平、唔公道嘅話，咁其實以前係因為唔夠人，所以加班，咁一樣係要俾錢啲舊有嘅警員去到加班啫。 嗱，個問題就係究竟要搞清楚啲事實，就係究竟有冇必要去加班，或者所謂加班所謂何事？其實我哋由舊年成個反修例運動去到現在咧。我哋睇到大大小小唔同嘅社會運動，或者有啲係和平嘅集會同埋遊行，有一啲係有相當嘅衝突嘅。咁但係現實上面，警察處理任何呢啲遊行示威嘅態度咧，無論係和平亦或係有激烈嘅衝突咧，佢都已經係用大量嘅防務警察去驅散，甚至係去拘捕，甚至咧就係用大量可以有殺傷力嘅武器咧，係去對付啲參與呢啲集會嘅市民。咁我哋要問嘅問題就係話，究竟警察所用呢啲嘅武力係唔係必要？警察呢啲嘅編制所動用到嘅警力係唔係必要同埋合乎比例？而呢啲問題本來我哋可以透過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去處理嘅。由去年六月去到現在，我哋不斷社會強調要有獨立嘅調查，無論係對於建制、對於支持警察嘅人嚟講，都係還翻警察一個公道嘅。對於唔同意警察執勤守法嘅人嚟講，這個亦都係個尋求公道嘅方法。但政府完全唔理嘅，喺冇任何公開嘅檢討問責嘅情況之下，就直接就覺得警察唔夠力量去處理呢啲大型嘅公眾集會，就要不斷去俾錢落去咧。其實就係造成一個嘅非常之錯誤嘅軌跡。呢個軌跡就係話警察係冇錯咯，佢只係唔夠兵力啫嘛，佢只係唔夠武器啫嘛。而家問題係咪咁樣咧？當將來有大型示威嘅時候，政府係咪仍然拒絕嚇從政治嘅角度用政治嘅手法去處理呢啲嘅爭議，定係繼續係用呢個嘅武力去鎮壓咧？網上好多人都有討論，或者可能大家喺街坊睇報紙都有討論啦。點解要需要增加咁多嘅編制？係咪背後因為政府盤算緊會有更大規模嘅鎮壓？有更大規模鎮壓嘅原因，會唔會因為政府要推一啲更加狠辣嘅惡法出嚟去打壓香港人嘅言論自由，打壓香港人嘅公民權利，甚至係破壞香港嘅法治？咁呢啲問題要叩問嘅，唔能夠純粹就係講撥款咧，就話就將佢全部就等於自然咧，就要去支持佢。咁都係點解社會覺得或者即係議員會覺得應該要將警隊警務處開支嘅預算咧係抽出嚟係另外審議啊嘛？ 明白嘅，即係明白咧。而家警隊嗰個喺舊年嗰個社會事件之中咧，一啲嘅執法行為咧可能會引起一啲人咧就係覺得係。有不滿嘅地方嚇，以至到係都希望咧可以有一啲嘅調查嘅方法。咁但係一啲即係點樣用法咧係另一回事，你去點樣去查咧又另一回事。咁其實就算你話加咗一啲資源俾警隊，去到增加編制又好，增加佢哋嘅裝備又好，都唔代表大家可以即係或者需要放棄去追究一啲可能上年大家覺得需要質疑嘅一啲執法行為噶嘛？即係其實加錢可以繼續加，但係其實大家要追究一啲嘅大家可能要質疑嘅地方，可以繼續追究噶，係咪咧？ 唔係，但係個問題要調翻轉睇，乜嘢警察嘅開支嘅預算嘅增幅唔係純粹講警務處人手嘅編制嘅增加，又或者薪金嘅增加。 更加令人震惊嘅咧，系嗰啲专门用途嘅物料设备嗰个预算嘅增加，同埋系嗰啲针对大型游行集会嗰啲嘅所用嘅武力同埋嗰啲嘅工具嗰啲嘅开支嘅增加。我举个例子，其实旧年有大量使用咗呢个所谓警察叫特别用途车啦，其实即系水炮车。水炮车嘅使用咧系引来相当之大嘅反响嘅，无论系佢本身所喷发嘅蓝色水系咪具有一啲化学成分，会影响到即系人嘅。人身嘅傷害到即係被噴嘅市民，又或者佢所用係唔係合乎呢個比例，合乎呢個標準，合乎指引等等，呢啲嘢從來冇檢討過。如果我哋有獨立調查嘅話，其實本身呢啲問題可能喺嗰度解決咗，最後根本就唔應該添置呢啲嘅物品。咁而家你就係完全冇任何嘅調查，冇任何嘅檢討之下咧，你就默默繼續俾錢警察話要幾多就要幾多。我哋唔知道緊鄧炳強有冇提出過呢個預算要幾多，佢係應該向公眾、向立法會去解釋。 嗱，刚才都讲到话啲装备啦，或者都再仔细少少讲俾听众听啦。嗱，今次嘅预算案里面咧，就系警队攞到嘅新增嘅预算里面咧，系包括咧有7600多万咧，去到更换6部嘅装甲车，平均每部咧就1200多万噶。咁而另外咧就系购置同埋更换警队特别用途车，头先你都讲，相信系讲紧水炮车啦。咁就系讲紧近咧系1亿3800多万。咁就讲紧咧系如果系计翻咧就系。以往的水炮车的价钱来计算，可能这里买到14部的水炮车的了。而另外一些项目就叫做专门用途的物料和设备，那就是会增加预算3亿元，本来是2亿多而家咧新一年個新一個財政年度咧會增加3亿，去到6亿1000多万嘅。咁呢度咧可能亦都會包括一啲嘅槍械啦、彈藥啦、保護裝備啦，同埋一啲執法同埋搜證嘅裝備。咁大家又對於呢啲嘅增設裝備啊，呢啲嘅預算又點樣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張先生喺度，張生， 張生你好， 你好。 我覺得咧就根本而家你檢察嗰個增幅咧嗰個支出咧。成20%-30% 係唔完全唔合理咯。喂，你而家政府嗰個係財赤啊嘛，而家情況，咁你仲增加嗰啲經常性嘅嚇開始，咁咪即係更加政府個財政咪雪上加霜，係咪？咁咪應該將嗰啲資源啊，喂加擺落去醫療啊，起多啲醫院好過啦，病床又唔夠，你睇前線嗰啲醫護人員裝備又唔夠啊，嗰啲隔離病房，我以前話起3棟，即係起1棟。完全走數啊！咁我覺得根本係同埋，而家警方好多佢自己正職佢又做唔到喎。你睇違例泊車啊、聚堵啊、劫案啊，你睇佢有即係嗰啲完全佢都係冇盡責去做啊！同埋咧，我因為我長真係要咁樣俾啲咁嘅執法官要換曬佢警方嘅管理層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 多谢你， 拜 啦。OK， 好啊，多谢晒张先生吓。咁啊，讲开咧就系审议嘅问题咧，都请嚟另一位立法会议员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啊，麦美娟你好。 你好， 你好。 嗱，而家咧嗰个预算案咧就系会派发10000元啦，大家都想快啲啦。但同时咧，亦都有啲争议项目咧，就有啲人关注，包括系警队个资源增加。咁有啲人咧就系建议话，不如分拆呢个派钱出嚟审议啦。你哋同埋工联会嘅立场系点样睇？ 我諗呢今日財政司司長呢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其實大家都好想快啲呢派到錢，但係加快派錢呢就唔係單靠分拆嘅，其實係要各個政府部門去合作協調，同埋呢啲銀行呢係幫手，因為要做嗰啲網上登記呀派錢呀咁，又或者如果呢社會福利署肯接受我哋嘅建議，即係話由佢幫手派埋俾長者生活津貼或者攞生果金嘅長者一次過俾埋嘅，咁就會快好多啦，咁所以而家咧系要政府部门嗰啲嘅协助，所以咧其实话分拆就去加快咧，呢个系假嘅，其实就呃紧人。其实加快咧就即系要分拆咧，就唔等于可以加快到。如果要加快，就系要各个政府部门咧去协助同埋咧去协调。我哋大家都好想咧呢个拨款咧系能够尽快通过。有啲人嗌分拆，其实嗰个目的咧，我相信就唔系为咗要加快嗰个拨款，其实佢哋系想拉布。要針對，頭先都聽到好多人講，針對其實係針對警隊，阻住警隊嗰個撥款。 咁但係老實講，即係如果平情而論，如果係因為有人要針對警隊，就要企圖即拉布，令到呢個財政預算案阻延通過，阻延個撥款。咁其實亦都有好多人咧，可能係唔滿意香港電台嘅表現嘅，佢哋都話要針對香港電台咧嚟去到抽起個撥款喎。咁其實對於呢啲政府部門，你唔中意嗰個就話抽起，佢唔中意嗰個又話抽起，咁、那個財政預算案就只要搞到不倫不類。究竟我哋仲係唔係要盡快去理性咁處理呢個財政預算案，盡快去撥款咧？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個時候係咪應該大家可以理性討論咧？唔好即係分拆嚟到變成一個拉布嘅工具，即係你睇返而家就好似設為公務員加薪嘅翻版啦，有人呢就針對警隊而拉冧咗成件事，拖住用又係用拉布呢個伎倆啦。 咁但係政治現實就係好多嘅即係泛民主派嘅議員都講到係對於警隊嘅資源增加係關注啦，咁亦都可能會出現一啲拉布嘅情況啦。咁政治現實之下，如果分拆出嚟係早啲通過個派錢，唔係皆大歡喜咩？ 正如剛才我讲啦，我想司长也都讲得很清楚啦，其实呢话分拆就可以加快派钱呢是假的，是呃人的。其实要加快派钱就是要政府部门现在就开始做那些协调，那些银行呢要帮手做。其实呢分拆就只是有些人呢剛才你讲啦，为了达到政治目的，那就是他拉布的手段。我们一定不会呢被人呢是即是做任何一些拉布的行为。所以剛才你说有人是真的政治现实，你都讲得很啱啊，陆宇光话政治现实，政治上的考虑就不满意警队。咁但系亦都有人咧系好政治的考虑，可能佢都不满意香港电台。咁唔通你又同意话系咪我哋应该因为有香港电台个拨款，我哋就要即系针对香港电台啊，又要拉呢个财政预算咧？ 嗯，阿黎欣，我同你倾下。 系阿麦议员，我觉得其实好值得讨论嘅，因为其实你讲到即系香港电台，咁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关注上。咁工联会系咪觉得即系如果民主派要求即系抽起即系依一个嘅警务处加薪个方案咧，系另外去处理嘅话，或者系先处理咗分拆咗要10,000蚊嘅派现金嘅时候，你哋亦都会提出话要将香港电台嗰个嘅。嘅撥款獨立審議咧，有冇係清楚喺度交代下咧？ 黎先生，你咧就真係咧屈得就屈，請你聽清楚話頭先。頭先阿黎先生，你俾我講好唔好？俾我澄清一下，我唔想俾你就又屈我啦嚇，因為你哋好中意將你嘅説話擺人哋嘅口度。 係啊，麥美娟答咗先。 我講清楚咧，嗱，我講清楚就係頭先我話，如果係因為一啲人有嘅政治目考慮，就話要抽起警隊嘅撥款，有啲人都可能因為政治嘅考慮，就話要抽起香港電台嘅撥款，唔通我哋又會咁樣做咩？係咪？即我係想講俾你聽，社會上邊有唔同嘅政見嘅人，佢哋都有唔同嘅政治考慮，就係、是、因為咁，呢、這個財政員應該咁用字操作。 我想麥美娟冇答到我的問題嘅，因為我的問題是問緊，即係工聯會同麥美娟係咪支持，即係政府而家即係對香港電台嗰個撥款嗰個開支嘅預算。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大家都知道喺立法會咧，議員係要監督政府嗰個嘅預算嘅，亦都唔係橡皮圖章咁樣就係話政府俾個預算案嚟咧，咁你就急，即係你就贊成咁啊過噶嘛。咁而家最大嘅爭議就係話，警務署開支嘅預算係有爭議性嘅。民主派是很清晰的反对的，咁工联会是不是都反对警务处开支个预算计划，你全力全心去支持即係警务处大幅增加呢个预算开支呢？咁呢个系一个实际嘅问题。 黎先生，我觉得好清楚，财政预算案是不应该俾人咁样政治操作，不应该俾人用你嘅政治考虑。你哋 喂，麦美娟。 係，麦美娟你好。 係，喂，麦美娟。哎、可能个线路有少少问题，咁、我哋或者系喺翻度系嘛？麦美娟， 听到， 系 ，sorry， 唔好意思，先断咗嘴，再讲下。 我讲到，我再讲下就系我哋嘅原则，财政预算案系唔应该政治操作嘅，财政预算案系应该要睇，我哋当然要监督政府嘅工作。但是監督政府的工作就不是被人政治的操作，有人針對警隊就說抽起警隊的預算、okay. 有人針對港台就說抽起港台的預算，這些是完全政治化。 不如麥美娟，我這樣跟你談、啊、即都見到有其他的建制派政黨都會建議是分拆這個的派錢這個措施出來去審議的，而另外呢也有一些論點，譬如剛才楊岳橋都說到說，即既然之前的防疫基金那300億都可以呢叫做在財政預算案之前呢就拿上來財委 会度审议。同样地，其实呢啲一万蚊嘅现金，既然大家咁想派，会唔会可以即系分拆出嚟，即系叫做有一个道理可以即系分，即系同样做法分拆出嚟，可以即系另外快啲做起咧咁？ 但我今朝都喺开会嘅时候，我都讲，我相信我哋有啲建制派嘅同事太单纯，以为分拆咗咧就可以万事大吉。但系咧，请你哋考虑清楚，点解有人不断咁样讲话要分拆啦，要抽起啊？其实个目的系咩啊？真正嘅目的就系因为佢要继续去拉布。我哋点会做一啲纵容拉布嘅行为呢？ 嗯，咁调翻转咧，即系如果真系都继续系一万蚊摆喺财政预算案里面，亦都有其他部门嘅开支，都可以预见，可能真系会有一个政治现实，就系会有拉布嘅情况出现，结果就会令到个审议时间长咗，又即系可能派钱嘅时间迟咗噶咯。你哋点样去应对啊？会唔会点样应对？ 我希望所有嘅议员咧，佢哋就真系唔好咁样政治考虑我哋呢个财政预算案。其实我哋其实真系希望尽快啦，可以。 嗯，麦美娟个线路，嗯，系 又系听唔到喎。 唔好意思，讲多次下，首先线路窒窒地下，再讲先。 我哋都讲多次咧，就系希望司长啦，尽快啦，督促各个政府部门，因为真正要盡快派錢，就係啲部門究竟可唔可以而家開始就開始做嘢？究竟佢哋肯唔肯簡化曬嗰啲程序？所以如果政府部門能夠做好所有嘢，加快啲程序，加埋銀行嘅配合咧，其實先係真可以。 明白曬，好都我諗都明白麥美娟嘅意思啦，多謝你嚇。麥美娟咧就係嚟自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噶。黎欣浩啊，咁啊頭先麥美娟嘅立場好清楚啦，咁認為即係有啲嘅議員將希望分拆咧，就係想用政治嘅方法咧去將財政預算案拉布啦。咁而同時亦都講到話咧，係希望即係希望啲部門可以行政程序做好啲，做快啲，咁咧派錢就可以如期咁派啦。但係就實在是要面對一個政治現實，就是將來如果繼續捆綁地去審議，的確可能會預見一些拉布情況。黎欣浩怎麼說？ 麥美娟和工聯會是完全迴避了這個預算案核心的問題，就是說市民和支持，就是市民和有立法會的議員是不同意政府將這個處理即係警務處開支預算呢樣嘢變成咗捆綁呢個派發一萬蚊現金嘅一個方案啊嘛，麥美娟係完全迴避咗佢係咪支持警隊大幅增加佢嘅預算，講一大堆行政嘅問題，一大堆即係唔好將預算案變成一個政治操作，咁你唔好參與政治啦，不如議會就係用政治嘅方法去監督政府嘅施政，去制衡政府濫用佢嘅權力同埋濫用公帑。你大幅增加開支俾警務處，就係濫用緊公帑，濫用緊納稅人嘅錢。咁梗係要用大量嘅時間去監督、去審議啦。咁呢樣嘢咪正正就係同呢一個即係政府啊願意係將即係一萬蚊現金派俾每個成年人呢個做法完全背道而馳咯。咁你已經完全迴避曬呢啲問題嘅話，其實就係話俾大家聽，佢哋咧亦都會支持警察嘅撥款開支嘅。所以咧，佢哋而家用呢樣嘢咧去打擊，即係嗰啲反對警察。警务处预算拨款开支的人就说他们是令到其他人拿不到一万元、这个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这个是他们的政治拨款。 但是黎欣浩都不能够排除，即议会里面都有一些党派是会支持警察的工作，或者即认为警察。 你公开讲，你不要左右顾言他，何君尧公开支持 OK 啊，我觉得。 又或者 立场你不要回避嘛，你工联会又是，民建联又是，是不 是、又或者他刚才都讲到，即会不会都令到这件事件好像财委会审议这个公务员申就調整嘅翻版咁樣咧，即係令到其他嘅項目啊都一並係拉布過唔到喎。 我諗有好多市民其實都好支持，即係議員喺財委會即係用即係拖延或者係阻礙，即係呢個即係增加即係增加公務員開支嘅部分，因為佢正正掂咗一個最核心問題，就係點解要加人工俾警察啊嘛。而家社會係咪有好大嘅反對咧？唔係啊嘛。 咁就要 大反對嘅話，市民咪用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去投票嘅決定咯。咁但係而家工聯會迴避咗呢個問題，變相支持 政府 撥款咧。咁 1872311，轉頭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哲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2宗， 新增患者是一名70岁女子，多次去过北角福慧精舍佛堂。卫生防护中心话，目前仍然未找到佛堂的病毒源头。中心话，而家仍然是紧张时期，应该减少聚集，不要误以为戴口罩就很安全。医管局话，昨日至今日中午，多两名新型肺炎病人出院，总数增加去到26人。留医的63名病人，其中一名96岁的婆婆情况危殆，四个人情况严重。医管局员工阵线今个月初发起罢工，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确认，局方昨日向在2月3日至7日缺勤员工发信和电邮，人事部会逐个同事了解原因，再考虑下一步的跟进行动。他说医管局有既定的人事指引，处理的原则是公平公开并且一视同仁。至于医管局的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何婉霞说至今检查超过2700个样本，当中有两个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仍然在考虑是否可以进一步加强计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正在筹备将50个定点监测私家医生加入有关的计划。政府公布新一年度的卖地表，一共推售15幅住宅地，预计合共可以提供7530个单位，是近10年来新低，连同铁路和私人重建发展项目，预计供应量大约是15730个。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私楼供应量减少并非因为造地慢，而是因应长策报告的调整，侧重于公营房屋供应。他又说，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有很大公众利益，呼吁社会放开怀抱，给予机会研究，之后决定去马抑或其他的选择。日本新型冠状病毒持续，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全国的小学、初中、高中和特殊教育学校下个星期一开始停课，至到下个月底春假结束。安倍晋三说，为了防止各个地区的学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开始一至到两个星期的时间至关重要，指出很多个学生和老师长时间聚集在一起，有大规模感染的风险。北海道再多一人死亡，患者是一名80多岁的男子，令到北海道死亡个案增加至到8宗。今日再新增13宗确诊病例，累计54宗。新增患者包括2名10岁以下的小童。日本全国的确诊病例超过900宗。北海道政府早前已经宣布，1600多间的公立中小学今日起停课一个礼拜。大阪市政府亦都决定，市立的幼儿园和小学初中听日开始停课两个礼拜，直至到下个月的13号。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嘅慢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咧仍然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彩虹村落桥位嘅慢线，较早前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分别咧都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只是公主道過海比較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現在近住隧道口一帶車多，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油站，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就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龍尾康莊道橋底。另外，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都是車多繁忙。 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马料水的白石角创新路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创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能源大楼二座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咁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咧，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晚间会有工程，由今晚十点起，直至到听日早上嘅六点钟，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超顺路一段咧，天桥嘅路段系会封闭嘅，车辆到时需要改经地面嘅路段，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司长的财政报告歧视新移民，我哋咁辛苦工作为香港服务，点解我哋一啲福利都冇啊？ 每一个市民都有需要照顾同爱护嘅，好似上次咁，对有需要嘅新移民咧，关爱基金去考虑，同时照顾佢哋。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下昼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风，自由风，紧贴财政预算案，继续倾倾咧，有关于系有啲嘅议员希望分拆10,000元派钱呢个嘅项目出嚟审议嘅问题。电话1872311，有钱先生喺电话旁边。钱先生， 你好， 请讲。 系。 是，你好，请讲。 是，请讲。嗱，我呢就是一个60多岁在职的老人家。 嗯。 咁我在香港呢出世的。咁香港而家的情况呢，我就做了咁耐人呢都未曾见过。 嗯。 点解呢，就是因为啲人好多分歧，即係譬如头先你讲嗰、那个預算案要分拆咁樣， 嗯， 香港以前係好團結，遇到有啲嘢就好似沙士咁，個個都集中精力，非常之團結去解決、去對抗。 咁今次咧點睇啊？ 對抗係嗰種困難，香港嘅困難。 香港而 家，嗱，香港而家咧，其实系非常之困难嘅。就算政府出乜嘢良策、乜嘢政，都系有人反对嘅。世界上冇一个方案系全世界、全香港嘅人都同意嘅。如果有人唔同意，就话要将嗰样嘢执翻出嚟，唔好讲住呢样嘢，唔好讲住。嗱，好似我咁讲，嗱。之前好多黑户，咁系咪所谓黑户啦？系咪将嗰啲黑户执出嚟，唔好加人工住？嗰10,000元唔好俾佢住。 明白，钱生嘅意思。 好似而家啲学生，以前边度有咁多学生出嚟打警察，对抗呢个社会，烧地铁站，烧 lift。 明白。 冇人做呢样嘢嘅。 明白钱生嘅意思，即系讲紧咧，就而家好多嘅社会氛， 样样都要反对，样都唔得。 系，明白。而家钱生即系讲紧好多嘅社会纷争啦，都令到好多嘅一啲嘅社会撕裂啦，亦都好多嘅政策要推行嘅时候，引起好多嘅争议。听到位听众先有话，有李先生喺度。 李生你好， 你好， 请讲。 系，其实我系支持将嗰个每人10,000元嗰、那个。 嗰個金錢咧分開嚟嗰個財政預算案嘅，因為其實我唔覺得佢有咩困難咯，因為譬如佢之前將300亿去支援一啲中小企，佢都可以分拆出嚟10,000元，基本上是一個並不恆常的機制嚟噶嘛，係特即係佢今次只不過一次性，今年做咗先嘛，佢唔會話年年都做噶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佢分拆出嚟冇乜嘢太大問題啊，同埋如果佢真係好 care 啲市民嘅話，佢應該要咁做啊，因為市民水深火熱喎，咁佢冇理由要我哋要等半年，甚至好似上次咁要等2年先攞錢啦，攞到都冇用啦，係咪先？如果太耐，同埋我亦都覺得，政府如果佢要增撥資源俾啲警方，咁我就會問一下啦，警方佢哋究竟做咗啲乜嘢嘢咧？佢哋喺呢8个月里面嚟讲，有冇好好執行佢嘅職責咧？有冇做过啲犯错嘅行为咧？ 明白。 譬如举例，佢哋呢2日不停咁抄牌，咁系咪之前佢哋做漏咗咧？会唔会有啲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嘅记录咧？ OK， 明白李生嘅意思咧，就系讲紧都有啲即系对于警察嘅執法行为都有啲争议啦吓。仲有曾小姐喺度。 曾小姐你好， 其实我想咁样讲嘅，之前我听到其中有啲听众啦，就好似都觉得我自己本身系支持分开嘅，系啦，嗰个预算案系分开嚟倾嘅。咁我又听到之前啲听众啦，就会觉得点解市民会针对警队啊？点解即系佢哋之前做啲嘢咁好，系咪因为一啲小事而去抽起佢哋嘅撥款啊，咁樣，我想話首先我哋將件事唔好當大家唔同立場嚟睇先，只係喺成個預算案上面，你會見到一個好唔平均嘅分配，係啦。 點解咁講？ 係啦，因為你會見到佢會將大部分嘅撥款去咗嗰個警務處嗰邊，係啦。咁而其他嘅譬如醫療啊，其他種種嘅教育啊等等啊，咁都會係佔係好少數，係啦。咁點人哋就會因為依樣嘢，點解警隊嗰邊要佔咁多咧？咁人哋就會覺得嗰個唔平衡啊，成件事個唔平衡就會有質疑啦。咁點解政府要做到個唔平衡咧？首先係啦，咁我哋喺市民立場嚟講，喺咁耐以嚟就覺得其實對政府嘅信任度啦，公正啦，唔平衡啦，所以會產生呢啲咁嘅情況。點解會反對啊？啲人話點解會反對？其實我哋未必係個個都話因為之前嗰6个月嘅事情，而係因為眼見政府所做嘅嘢喺事情上面唔恰當啦，唔平均啦，有。延伸到而家呢個情況咯， 明白啊，曾小姐，多謝你嘅電話嚇。咁都睇翻各個部門嘅開支嘅分佈啦。咁其實警務處就唔係攞到最多錢嘅，不過嘅都仲有譬如話係食物及衛生局啦，以及係社會福利處啊，同埋教育局等等咧，都係攞到相當多嘅資源嘅。不過咧，以今日好多傳媒嘅報導，焦點就在於咧，就係嗰個警隊個編制嘅增幅啦，以至到同其他紀律部隊相比咧，都係比較多，所以引起一個關注啫。嗱，一號一啲嘅講法就係話好似咧派10,000元呢啲措施咧，有啲報導都講，引述啲泛民中人講俾呢個警務處嘅一個資源嘅開增長咧，抵消曬啊！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唔係，我諗過即係個成個嘅預算案嘅效果，即係當然即係。今日有一個嘅民調出嚟，就似乎係好滿意啦。咁但係其實社會再深化討論落去，其實都會叩問一個問題，就係政府嘅資源分配究竟係以咩做嘅基礎，同埋佢走向係點樣嚇？即係其實頭先都有聽眾打嚟都話，其實即係如果政府未來嘅走向係會繼續不斷向警隊、向一啲可以合法殺人嘅執法部門咧，係加大佢嘅預算嘅話，其實個走向就係話你越嚟政府嘅管治係越嚟越依靠呢啲即係有合法武力去殺害人、去殺傷人嘅警執法部隊。咁而呢個走向咪正正同我哋過去半年，甚至喺過去好多年，我哋講緊呢個警察即係濫權或者警察武力嘅問題，我哋好關心即係警察即係武力升級呢啲問題背道而馳，甚至係行緊相反嘅道路。咁呢啲問題點解我哋唔係值得更加要深入去審議，同埋要去認真去探討？但係面對而家嘅情況，咪正正就同預算案裏面希望解 市民燃眉之急的呢个派发萬元的方案是背道而驰咯。 OK， 好， 做法其实非常之唔好。 好，炒一炒先，转头翻嚟咧，讲一讲系罢工医护嘅一啲后续啊，就系医管局咧向一啲有罢工嘅员工咧发出信件，转头再倾。 防疫抗疫基金咧计划会投放8亿去研究一啲嘅重用口罩，特首其实都有讲过啦，目标希望每一个市民都有一个可以耐用重用嘅口罩，系咪就系8亿做到嘅？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 呢个系特首讲出嚟嘅，呢个亦都系我哋想做到嘅。 咁能唔能够喺嗰个疫情完之前保证市民真系攞到咧？ 我哋嘅目标一定系咁。如果唔系攞呢笔钱做咩？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The 2020 race for president.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debate. The 2020 race is picking up pace. 桑德斯同埋沃伦政纲相似，同样主张免除大学学费。外界关注两个左翼候选人同时参选，会唔会分薄票源，导致双双失落党内提名？ 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美国初选系列。 So can a woman beat Donald Trump? I am running for president to defeat Donald Trump. I will beat him like a drum. 时间嚟到晚上嘅7:46，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黎恩浩喺度。嗱，黎恩浩话讲紧咧就系罢工医护嘅一啲后续发展啦，就系喺寻日嘅时候咧，医管局咧就系个别发信啦，或者系以电邮咧去通知一啲曾经喺2月头啊，即系2月3号至到2月7号。嘅期間咧，係缺勤嘅員工啦，咁就會了解佢哋咧，就係呢個缺勤嘅情況嚇。人力資源部會做一個核對嘅工作，而咧醫管局喺個信件裏面都講到話咧，就係會保留咧就追究嘅權利嚇，一啲跟進嘅一啲動作咧會考慮去做噶。咁亦都講到話咧，醫管局咧繼續出糧俾一啲罷工嘅醫護咧。就唔代表住咧，系医管局咧就放弃咗追究跟进嘅一个权利，同埋咧就系讲紧咧就系谂紧咧下一步跟进嘅措施。黎恩浩点样睇医管局呢个动作？ 嗱，我谂即系从首先要从呢个即系法律上讲啦，即系基本法27条咧系保障咗即系市民呢个行使罢工权嘅。咁但系其实喺雇佣条例里边或者喺即係其他相關嘅法例咧，其實都冇具體去講到就是說，就係話即係僱員佢罷工嘅僱員罷工嗰個保障啊。咁呢個其實我哋知道，但係實際上其實入即係今次即係醫管局員工陣線，即係佢哋發起1年5日嘅罷工行動咧，其實都係一個工會發起嘅工業行動嚟嘅啊。咁而其實醫管局發起封信咧，我諗個政治嘅效果咧就遠大於嗰個即係法理嘅效果，因為你調翻轉問，咁如果醫管局要懲處啊，除咗係扣人工之外，可以做啲咩咧？啊！你係咪將所有參與過呢次罷工嘅即係嘅僱員都要做個處分咧？如果係咁，你點樣做？根本係有好大嘅難度。但翻去政治嘅問題就係話，醫管局呢個態度咧係好唔尊重即係、就是、員工罷工嘅權利嘅。 嗯， 亦都係反映到咧，即、就、係、是、從時序上我哋會睇到啊，醫管局出呢封信之前，正正就係新聞報道就係話嚇，即、啊、係、就是、林鄭月娥喺北京做咗個報告，就係、是、話要求醫管局咧就要去追究。啊！啲醫護啊，甚至用害群之馬嘅字咧，就係、是、要去處理呢啲即係喺公營機構裏邊嘅醫護人員。咁呢個就係一個政治嘅操作嚟嘅，完全係一個政治操作，而且係話製造咗一種嘅寒蟬效應，令到醫護界之後咧都唔敢繼續有工業行動。咁我覺得醫管局呢個做法咧，其實係好不必要，亦都冇真係針對到個問題，就係員工罷工就係好擔心佢哋去執勤嘅時候得唔到足夠嘅保障，而即使到今日啊。醫管局都冇辦法100%，或者冇辦法盡力去保證到，即係員工如果要去處理即係武漢肺炎患者嘅情況，或者喺一啲所謂隔離病房裏面嘅安全，咁呢個咪正正係醫管局失職嘅問題啊？點會賴翻落去呢個員工嗰度咧？ 嗱，其實連日嚟咧，就係傳媒都追問咧，就究竟醫管局咧點樣處理呢啲嘅罷工嘅醫護啦？咁啊，直至到今日咧，就係、是。因為今日咧就每日4:30嘅時間咧，都會有醫管局嘅代表咧就出席一個有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嘅一個記者會啦。今日出席嘅咧就係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何婉霞。咁佢今日都喺記者會度確認咧，就係話醫管局尋日係有向呢啲嘅缺勤員工咧發出信嘅，係了解翻咧佢哋同事呢個缺勤嘅原因啦，係考慮下一步嘅行動。講到話咧，醫管局有80,000名員工，有既定嘅人事指引處理嘅原。则咧系公平公开，并且一视同仁噶。不如我哋都请嚟咧，就系工会嘅代表一齐倾下好嘛？咁电话旁边咧就有医管局员工阵线嘅主席余慧明啊，余慧明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先问一下咧，你系咪你掌唔掌握到咧？就系而家有几多嘅参与过罢工嘅医护同事系收到医管局嘅来信咧？咁包括话工会中人系咪都收到咧？ 系其实就我哋工会所有嘅同事咧，如果参与咗罢工嘅会员，应该都系收到各自联网嘅 HR， 即系人力资源部嗰边咧，发出咗呢个电邮或者系一封实体嘅信件嘅。 吓，即系个字眼都系头先引述，都会考虑一啲跟进行动，系咪都系一样？ 系略其实嗰、那个、那个模即系内容咧系一式一样嘅。其实佢主要就有两个重点啦，就系第一个就系话佢可能会就嗰个罢工行动会有所跟进嘅行动啦。咁第二个就系佢话会保留可能追究就系可能扣除人工嗰个权利咯。 嗯，作为发起罢工嘅工会啦，你哋有咩反应？ 其实我哋就认为，如果佢系依个时间，其实我哋就系大家前线医护人员，仲系一个对武汉肺炎抗疫呢个战线喺一个咁关键嘅时刻，佢就为咗唔知咩政治考虑嘅原因啦，咁就发出咗呢个信件，其实系好打击我哋嘅士气，亦都其实大家收到呢封信系会对管理层更加不满。 嗯，对于个士气嚟讲，其实你哋最不满医管局即系。啲乜嘢咧？因為其實而家醫管局就當呢啲嘅辦公員工係缺勤，咁佢哋都可能會有啲跟進行動，咁佢哋即係覺得係你哋嘅辦公係影響咗服務，咁所以佢哋跟進。咁你哋其實覺得個問題係最不滿嘅地方喺邊度咧？ 其實我哋嘅不滿就係因為我哋之前罷工嘅行動，其實我哋嘅訴求都已經係好清晰嘅。我哋係希望醫管局係可以向政府施壓，進行全面封關啦。咁跟住就係醫管局係完全冇理過我哋呢個訴求啦，亦都除此之外嘅，其實我哋有其他訴求，就係佢要確保佢提供嘅個人裝備係要足夠啦，隔離病房嘅措施係足夠嘅。其實由而家我哋開始睇到佢啲數字公布，其實就係都睇到醫管局係保障唔到我哋員工係有一個充足嘅個人裝備嘅措施，因為有啲醫院啦，有啲病房其實有好多保護措施，保護醫係已經好唔夠，個貨存量係已經係去到好低嘅狀態，可能得翻幾日嘅貨存量。但係佢就係淨係會同公眾講，佢話佢仲有一個月嘅儲備可以用到。但係其實有好多同事已經係用緊自己嘅方法去，可能自製一啲眼罩啦，去可能自己去買一啲嘅個人裝備，但是個問題是之前醫管局已經出了一封聲明，就可能如果你用了自己的裝備而沒有經過他們批核，現 case 出了什麼事呢，他們可能會不保。 嗯 OK， 黎欣豪跟你談一下。 是啊，余慧明，咁其實即係醫管局發咗呢封信之後咧，其實有冇影響到你哋即係之後嘅部署咧？即係譬如之前你都探到過會唔會有第二波嘅攻擊行動？咁如果醫管局發咗呢封信之後，會唔會即係擔心其實參與嘅人數其實會可能即係會少咗啊咁樣？ 因為我哋就住呢封信啦，咁其實我哋都問過我哋嘅律師團隊嘅意見嘅，咁佢暫時嘅意見就係話，其實佢只係陳述緊一啲事實出嚟嘅啫。暫時咧，我哋未必可能會有一個法律嘅行動，但係我哋而家都仲傾緊啲細節嘅，咁我哋仲研究緊，即係我哋會唔會有進一步嘅行動咯、 有冇研究過即係譬如醫管局作出唔同方法嘅跟進行動，你哋會有唔同嘅反應，包括法律行動咧？即係譬如話醫管局會唔會係淨係扣薪咧？會唔會話出現處分咧？甚至即係有其他嘅一啲人力資源上面嘅行動，你哋又會點樣反應？有冇逐個去評估？ 有嘅，因為其實佢而家封信佢冇寫明佢係有啲咩後續嘅行動嘅。暫時其實佢就可能呢一個行動就話可能會扣除個薪金，因為佢話即係佢係寫明就係話，如果我哋今個月出咗糧俾你，唔代表我哋之後就唔會再追究呢件事啦。咁因為我哋都要了解翻會員佢對於如果真係罷工期間被人扣薪，他覺得這個是否一個合理的行動呢？即是合理的會不會是一個懲處、那我們就會視乎會員的意見，那我們就會再跟進回會逐做下一步行動。 黎欣豪 是余慧明，其實剛才你都提到其實當初醫護 即係醫管局員工陣線即係罷工五日，其實個五大訴求其實到現在好多都未，即係其實醫管局或者政府其實根本都冇回應到，或者好認真咁去回應。咁其實面對其實而家即係喺前線醫護嘅士氣，或者你哋嘅會員，即係而家嗰個狀態，其實點樣同大家分享一下？ 而家其實大家嘅士氣咧，就真係已經好似頭先所講咧，佢已經係好去到好低嘅狀態。點解？因為就係正正政府佢唔做好之前喺防疫可以做好嘅工作，進行全面封關，就而家其實就已經見到社區有爆發嘅跡象啦。咁每一日都有新增嘅個案，咁但係咧，對面對住新增嘅個案，個人防護裝備又唔足夠嘅前提之下，其實員工係覺得自己係好喺冇一個好有足夠保障之下去翻工咧，其實佢哋係每一日都係好擔心，因為佢哋而家就所謂分 dirty team clean team 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而家 HA 嘅做法咧，佢係保留咗比較多資源咧俾 dirty team 嘅，反而其實 clean team。佢所謂嘅 clean team， 但其實佢係可能會有機會有啲零星嘅隱形個案喺啲 clean team 度啦。其實每每就係嗰啲咁嘅隱形病人喺個 clean team 嗰度，即係喺個監察病房嗰度確診咗，係其實更加令到嗰度嘅同事更加擔憂，因為佢哋係個人防護裝備係冇得啲 team 咁足夠重要。 有冇了解到咧？即系今次医管局向罢工医护发出呢封信之后咧，会对于即系一啲医管局员工对将来啊，再考虑系咪参与罢工嘅工业行动有所顾忌啊？ 反而其实我哋收到都有唔少嘅会员嘅声音，就系话佢哋面对住咁嘅打压，反而更加激化到佢哋。如果即使再进行工业行动，佢哋都唔怕再出嚟咯。 都了解到有一个新闻报道就讲到话咧，就系有消息就话咧，有一间医院嘅放射诊断科咧，有个嘅部门主管咧就因为被联网咧就要求交出罢工嘅名单，咁佢拒绝而转职啦。你有冇了解到即系有冇呢件事系咪真，同埋有冇类似其他嘅情况？ 呢件事其实我哋都了解紧，所以我哋暂时冇乜嘢可以 comment 到。 明白。 咁你至于有冇同即係譬如其他啲顾问级医生或者主管级医生去到有联络，係咪有啲咁嘅事，即係话联网係咪都问呢啲嘅主管交出罢工名单 呢？因为应该係每个联网都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嘅，咁暂时我哋都未收到有其他嘅个案。 明白。 是啊，余慧玲，咁即係譬如聽眾聽到即係前線醫護而家嘅情況，或者醫管局而家嘅情況，其實你會覺得即係會唔會話即係對聽眾或者對市民有啲咩嘅呼籲，或者希望市民點樣能夠支援到你哋啊？ 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而家前線嘅醫護人員真係而家面對住一個困境啦。咁其實就大家只要繼續支持我哋啦，咁同埋都要。大家都要向一個醫管局進行一個施壓，因為而家醫管局係其實有少少啦，唔係好理前線嘅員工咯，亦都唔係好理我哋工會嘅所有行動嘅。 明白。最後少少時間咧，都想問一下你對於財政預算案嘅意見啦，因為都提出增加醫管局撥款咧41億至到766億，其中係增加啲顧問醫生位嘅，你哋同唔同意呢？ 其實我哋就認為。增加顧問醫生位是否可以留到前線醫護人員的人手這個措施呢？其實我們都知道醫管局的流失率最高的是中層的醫護人員，你其實他們的措施應該是要怎樣可以挽留到中間醫陣的人手，其實他們未必是說想繼續升上去，但是呢樣嘢係其中一個方法，但係佢個困境其實係而家個工作量係非常之大。 OK， 好啊，多謝曬余慧明啊，余慧明就係醫管局員工陣線嘅主席嚟㗎。而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亦都夠啦，多謝曬黎欣豪，拜拜。 拜拜。